Hello，啱啱试咗，头先咧揿多咗下streaming 咧，所以咧就出咗，即系我试紧个 timing 嘅时候出咗少少，唔知大家有冇察觉？咁我唔使理佢，晏啲我都会 delete 翻旧嗰个 post 噶啦。咁因为嗰、那个start recording 同埋 start streaming 嗰个掣黐埋喺隔篱，好容易揿错。即系可以录咗去试，又可以即刻 stream 咁样，又可以同时 stream 个 video 出街，又可以同时录埋噶嘛？呢、这个 OBS 呢个 app，咁你哋唔知我讲咪唔紧要嘅，即系可能有少少人会知嘅，即系具体嚟讲，即系揿错掣，声话 OK 嘅，应该我啱啱试咗，几有信心嘅，因为有时间少少咧，试得密啲咯，娜娜。咁我远啲先。因为开风扇咧，吹亲佢费事。咦，头先 Eddie Sir 揾我问我开始未？咁其实佢如果佢揿咗个 subscribe，跟住再揿埋个钟咧，开始嘅时候佢应该会知嘅。OK，今日好 恒 似 鸿探长好，大家好。Ultraman 数96骑雷，灵魂小女同探哥好 喂 静。 ，Thank you。 MG5 等你啊，探长，各位好。 Hello。 叶国呢班骑雷，大力水手789开，大家好。奇妙女骑雷，摩羯 Hello。 1999星华课。 OK。咦，有阿 Pan Fog。我上次误解你，以为我朋友阿斌，原来第二个。 Pan Fork High 探长， Hello，你今日比较唔系好踊跃，点解咧？系咪因为有第二啲台听紧咧？踢波啊，定系唔知咩原因咧？系咪？邓武识喺度吗？我睇唔到几多点，几多人添。咦，好明显我个后台，即系话嗰个 YouTube 嘅后台坏咗，我完全睇唔到有几多人 online，唔知点解，连呢个 chat room 都睇唔到啊！等我试下 restart 佢先，restart 应该唔会停嘅，试下先。但系佢 count 紧而家入咗有几多时间嘅。哦，睇到啦，restart 就 OK。咦，YouTube 有个啊，就系头先嗰个突发鬼故出错咗嘅，OK。而家有40人，喂，邓武识喺度啊，啱啦。 J Lin's Nano 有冇在有啊？Jack Music MB 邓无色在，我级1999现有31人。 OK。 恒雄头先睇到珠海的童谣从盐向荃湾地铁站派反送中游行传单，美靓系。 Hello May，喂咁啊，系啦，姚松炎唔知点解好多人都误会佢嘅，即系我听到一啲路人咧，即系觉得佢懒叻咁样咧，就呢、这个宣誓嘅时候玩嘢俾人哋 DQ 咁样，但系之前玩嘢唔使 DQ 噶嘛，DQ 系临时出现嘅嘢嚟嘅，所以我觉得咧嗰啲人咧就唔应该怪嗰啲议员咧，因为要交数噶嘛，要入去嗰啲人就要玩嘢噶嘛。咁所以一个代议士做出一啲行为系要嚟借票嘅行为咧，但竟然有人觉得佢哋喺度搞到香港冇民主嘅罪魁祸首，呢、这个真系好得意嘅，沟通唔到呢啲又系。OK，49人啦，终于都好嘢，算唔算快啊？几多分钟啊？7分钟，我唔知有冇正式统计过，好似都算快。你就冇识讲乜啦。 Jack Music MB 鄧模式，同時間有 Chris Tai 的音樂節目 Boom HK 的王牌節目百老匯電影中心直播，都是借電影呼籲69出來遊行表態。 Chris Tai 是什麼來的？我想知道音樂節目是不是 live 的呢？我想知道 Chris Tai 是誰呢？好像聽過這個名字，但我應該不認識他的。咁我想问下邓武识嘅咧，就系咧，你识唔识一对都有啲社运背景嘅一对 band 咧，就叫做Aliens 啊 ，The Aliens， 即系香港嘅一个比较年长少少嘅 indie band 嚟嘅，唔知你识唔识？咁咧，因为咧好耐之前咧，嗰啲逢亲嘅岛东力量啊，即系总之黄毓民搞嗰啲社民年啦、啊。嗰类 show 即系好早，啱啱有社民联嘅时候咧，咪好似好兴嗰啲台湾式嘅街站啊，或者甚至乎誓师大会啊，都有 band 喺个台嘅，即系无端端即系嗌口号嘅时候跟住嚟打啊嗰啲咧，同埋成日都整埋啲生意嘅赌嗰啲，即系嗰啲比较老式啲台湾 feel 嗰啲造势大会嗰啲 band 嚟嘅，咁。就唔係全部都係，即係嗰對 band 嘅成員呢就係幫黃毓民搞呢啲 live 嘅。咁呢嗰對 band 以前上過嚟Stage Tube， 咁呢近來呢無端搵返我，就問呢可唔可以將當時幫佢錄嗰、那個錄音版本就俾佢要嚟出唱片咁樣。咁呢啲梗係冇問題啦，雖然當時我就簽咗約嘅同佢哋，即係佢喺我哋錄嗰個 version 呢嗰、那個使用权是要即是要我哋授权先准用嘅。咁我可以授权嘅，即係我可以授权俾佢啦。咁我觉得有意思啊，而家即係仲难得有团伙仲想将自己嘅作品 release 出去。咁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嗰个人㗎嘛，嗰个人叫阿宝啊，即係弹吉他嘅咁样囉。唔知我迎住直觉好似识你咁样。 Angus Chow Hai, Susan Huang Hai, Everybody, Jack Music, MB, 鄧模式，未聽過有聯絡隊 Ray, You Hello Hello, Michael Packard, Dinner. OK, 食咗啦。頭先啱啱開波之前食咗個豬扒咁樣囉。喂咁啊係囉，咁而家60幾人都算快喎。其實呢排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個話題即係個標題有楞到一啲即系大家都中意听嗰啲话题咧，即系成日讲嚟讲去，咪又话讲社运啊，讲时事啊，闹啊林郑啊，闹政府啊咁样，都系咪呢排我闹多咗，大家中意听翻咧？咁啊，即系呢个疑问，大家先知啦。咁甚至乎咧，有时好猛好爆泄咧，就会有人课金嘅，即系其实已经又系还原基本部啊，即系变翻嗰啲俾钱你帮我闹啦咁样，打小人一样系嘛，即系打小人都要俾钱噶嘛。咁所以唉我都唔知啊，咁我又唔係刻意為咗你打小人咁而存在嘅，大家都知嘅呢、這個如果唔係都唔會咁樣啦，係咪？喂咁啊跟住呢就呢一輪嗰啲新聞呢嚟嚟去都係嗰幾樣大家好關心嘅，因為死到臨頭啊，真係即係曾經試過一排低潮嘅社運潮呢，即係大家都好似有句共識呢，就係話行完又第二朝返工啊，和平疏散啊，咁样即係成日喺度揶揄嗰啲行游行嘅人啦，揶揄嗰啲社运搞手係左交啦，又揶揄佢哋即係冇嚟激进啦，行完就返屋企呀。咁但係嗰啲人呢而家就唔见咗喎，就唔知去边㗎喎，又唔出嚟行㗎喎，又次次呢淨係死剩把口呢喺个 social media 嗰度呢就喺度恥笑嗰啲民阵啦，嗰啲学联啦，民主党啊咁样嗰啲咧，大家唔知识唔识呢啲人，或者呢度有冇嗰啲人咧？可唔可以讲两句咧？啊 ，Michael Pack 讲咩 ？Michael Pack 入来听，只想多支持节目。 哦 ，OK， 多谢你。喂，咁其实喺六九游行之前咧，就六四咧，大家都记住要逼爆维园啦，因为。如果少人在维园的时候，咁嚟紧嘅日子咧，甚至乎而家已经开始咧，连租场都成问题啊！因为咧，而家已经好多变化啦。以前传统嘅搞游行或者传统搞六四烛光晚会、支联会咧，都逐年咧都有好多掣肘啦，或者啲场俾人租咗啦，即系哋 变咗文理泳会咁样咧，即系三人八死地啊！即系大家都见到七一喺呢几年里面咧，成日都系足 book 咗俾嗰啲文艺会啊，即系嗰啲着晒少数民族或者古灵精怪嗰啲爱港力啊，嗰啲咩帮港出声嗰啲 KTV 咧，就得小猫三四只就霸住成个球场嘅。即系以往七一咧，我哋可以喺球场度出发噶嘛。咁而家咧，即系有时啊，俾人逼咗喺侧边啊。有时啊，甚至乎出唔到场啊，甚至乎民阵搞嗰啲游行咧，就全部都喺东角道呢啲公共嘅街道嗰度咧，就专登就苦肉计，就逼到咧有啲唔关心社运或者游客咧，就见到嗰啲游行嗰啲人系搞住晒交通啊，即系令到瘫痪啊，甚至乎啲街坊会怨声载道啊咁样。咁街坊唔会走去追究啊，点解你唔去球场咧咁样噶嘛？咁所以其实而家个警察都几毒噶。咁更加深化咗咧，即系佢哋都识得睇眉头眼额啦，西环拆天咁，佢哋咪唔俾你唔 book 俾你咯，甚至乎有啲分定专系俾啲人去反对人哋搞游行，或者阻挠你哋啊，令到你唔方便，或者令到社会更加多人误会，更加分化。咁但系佢哋都戇鳩嘅，真系。咁唔通你搞住晒，又或者你唔 book 场，咁个游行就冇咗啦咩？即系佢有冇谂过会唔会先？究竟即系系咪你阻住晒？譬如三条行车线就剩翻一条俾你，夹硬你挤牙膏咁样挤六个钟咁样，咁系咪嗰啲人就唔出嚟先？即系佢唔问呢个问题嘅，点解真系得意？咁当然啦，咁我唔排除都有啲人咧就觉得即系等好耐啊，好热啊咁样。但系啊，有0371。嘅经验嘅朋友或者嘅官员或者警察都知道，即系0371嗰个时候，根本有一个消息咋，轻微话个消息就话原来唔入维园就唔 count 个数量嘅，哇！即系包括我在内咧，即系呢啲咁恩皮嘅咧，咁牛精嘅咧，都要企喺度等咗四个钟先出发，都一句怨言都冇嘅。咁佢做埋呢咁多小动作做咩咧？系咪觉得有奖咧？即系做咗之后。是不是觉得做了之后那些人真的因此这样哇热得就回家先这样。那我当然我都识一个呢热得就病了入商场啦，又或者行到门呢就走了去298买下翻版啊，他有投注站落住啊这样。即是他都自得其乐的，即是在游行一即是他很明显不是很投入啦那些人，因为加拿大籍的。咁咧就一路行一路觉得冇人好闷，又成日好嘈嗌口号咁样。咁佢咧就唔知点解要嚟，又咁咧就去投注啊，咁样买碟啊，咁样嗰啲啦。咁我相信都几多呢啲人嘅，因为善用时间，香港人好鬼识噶嘛呢啲。咁啊，唔知大家身边有冇啲咁嘅朋友咧，都几好笑。 Jack Music MB 邓无色 Tristan 是卓飞朋友，本身从事地质勘探工作，同网台颇有关系。当年 Edmond 便立定决心自己搞网台。作为听众的 Tristan 老早帮 Edmond 注册了 Edmond 便的网址，令 Edmond 事业顺利发展。你叶今天睇晒两集灵异小女讲鬼故，好正，日后会否继续做鬼故？尹信旺又有 Supermoment 参加维稳 show 嘅新闻，唔知真假。Supermoment 又即刻否认咗荣利系老探， 即刻否认咗啊！即系唔系啊！即系以前 Mr 都试过一次噶啦。咁同维稳 show 咧，老老实实，今次一定吸到马佬嘅。撞日即系应该七一系咪？因为有 DJ Soda 喎，大佬。即系如果大家唔知咩叫 DJ Soda 咧，咁你又上 IG 或者 YouTube 都见到。你都知咩人会睇 DJ Soda 啦，但我都会睇㗎，因为唔开声都得嗰种呢。咁係囉。咁早排去喺泰国巡回呢，咁泼水节，嘩嗰条片非常好睇嘅。大家应该要留意一下。我只係知道有 DJ Soda 㗎喎 ,confirm 咗。 冯红总之有做嘢向阿爺交代咗就得，有冇效根本唔 care。Resputin Watch Site 探长好，大家好。 哇！好彩我唔系阿爷啫，即系唔系人哋阿爷啫。如果有咧，我好奄尖嘅，一定系咧，即系炒晒嗰啲咧，做即系以为自己做咗嘢就等于做咗嘢啊，就有用啊。即系我觉得，即系最嘥资源嘅员工咧，就系嗰啲扮做嘢嗰啲人咯。 但偏偏呢好似嗰啲维稳费呢硬係落喺嗰啲人手上喎。究竟係有啲人唔肯收维稳费呀，因为係收维稳费嗰啲係要拗烂脚或者歪烂面先有呢啲咁嘅维稳嘅机会呢，即係被统战嘅机会呢。咁呢样真係好值得探讨。点解咁讲呢，因为我发觉即係有时同一啲资深啲嘅网友或者资深啲嘅朋友，佢又留意社运，甚至乎研究社运嘅人呢，嗰啲通常收维稳费而走去做嘢嗰啲人呢，即係例如拆散社运圈啊，又例如九浅一深啊，即係如果听得九吹廿四耐嘅朋友呢都知我点解讲九浅一深㗎啦。因为呢而家坊间甚至乎而家仲有做节目嘅人呢，即係我夠膽讲呢，佢有分定嘅时候呢就 moonwalk 啦，即係有啲嘢又即係专登整一件事出嚟带过咗个 focus， 即係将个 focus 模糊化咗佢。咁呢又甚至乎呢黄毓民嗰啲更加劲啦，即係将十年社运嘅功力呢即係逐一击溃到变咗呢有招土派啦，有叶浩成咁样，即係全部都係将个 focus， 将对付共产党，唔好话对付啦，即係将对抗共产党嗰个力量呢不停咁样，因为我唔鍾意你，你唔鍾意佢，即係令到一般嘅社运嘅朋友有一个观念呢，就係、是、我社运呢就是、为咗争一啲人而去做或者唔做嘅。即係有个理由，我唔游行因为我唔鍾意民阵，我唔去游行因为我唔鍾意学联，即係当时啊。咁专登制造好多事端呢，就令到一般普罗大众呢对呢几个搞手呢，甚至乎可能是支联会是好厌，好厌倦，好憎佢。即是把口呢就话自己黄丝，把口呢就话自己争取民主自由或者真普选。咁但是真普选底下有很多条件先发生到㗎嘛。咁例如你要唔好自己内乱，你要个 focus 喺共产党或者喺港共政权嗰度。最起码个条件係咁样。但是呢嗰班咁嘅九浅一深呢，就搞到成个香港嗰啲网民或者一啲社运人士或者一啲普通市民呢，就将个 focus 转咗落自己中唔中意嗰度。即係其实人嘅弱点呢係非常之强嘅。即係你自己中唔中意係行第一嘅。即係所有其他有啲咩大是大非啊，即係都係摆第二或者摆第三嘅。咁嘅时候你諗下十年未混吉囉。即係有好多人明明雨散嘅时候忽然政治。咁但係而家呢就忽然失踪囉。咁同埋更加就因为我唔鍾意呢个人而我唔出现囉。即係有几大件事呢，即係你鍾唔鍾意嗰个人，虽然你唔能够改变到个世界凭你，但係有好多个你㗎嘛，香港可能几十万个你㗎嘛，咁咪好似今日咁样囉，即係咪埋怨囉。即係其实最低成本呢又同个现即係同个好无助嘅现实嚟讲，最低成本嘅发泄方法，又或者将自己摆喺个道德高地最高嘅，就係、是、埋怨人啦。你諗下埋怨人嗰个威力呢係好大嘅。即係大家如果嘥少时间去分析返呢，即係今时今日点解咁多人话争取民主自由，咁多人要真普选，得出嚟个结果係咁样呢。仲有一个想讲嘅地方呢，就係、是、好多人就成日即係觉得嗰啲人搞游行嗰啲人好柒㗎，即係我又讲句嘢就逐句嘢抡啊，即係讲错下嘢呢又挑剔佢啊咁样。咁但係虽然而家冇人夠膽喂不如你嚟搞啊，即係冇人夠膽咁讲啊，因为冇人夠膽孭得起呢啲责任啊。咁但係搞嗰啲人佢要付出好多嘢喎，有头有面㗎喎，拉都拉佢先㗎喎，整蛊就整蛊佢先㗎喎。咁你睇下快必嗰啲成日俾人拉去差馆，即係佢就係鍾意讲囉。咁但係你鍾唔鍾意佢，咁佢每个人个 character 都唔系能够令到每个人都鍾意㗎嘛，即係最主要系呢个情况底下。咁所以呢令到即係大家即係被训练到呢，即係总之我阿叔嘅喜好就行第一，即係总之你唔好黑我真，黑我真呢我就唔撑你。但唔撑你唔紧要啊，但你唔好成个社运都唔撑㗎嘛。咁我諗一般思想成熟嘅人都知道我讲乜㗎。 Jack Musick MB邓模式其后 Chris Tai 加 sorry 读咗啦呢个， 二代美女美女入来多个支持老探节目，大家好，六合彩已开，希望大有买中到奖。Alan 唱如果今年71、64同69，请咗言希尔天 D 演员落嚟，就真系有机会少咗。D generous building watch site 港币25元，探奖少少意思，灵魂小女鬼故很精彩。 OK，thank、okay, you。喂，咁啊，当然啦。不过你话你听讲嗰啲剧咧，我听过系乜剧，其实我完全唔知佢做乜啦。嗰啲演员，即系究竟咧，大家唔好有个理由咧，个藉口咧话，因为屋企睇咧又睇啦，即系睇呢啲剧冇罪嘅。咁但系，其实佢影响力系咪好大咧？对于师奶，即系嗱，我细个嘅时候睇《倚天屠龙记》咧，系一件大件事嚟噶，即系星期日咧，即系要冲晒凉啊，即系特别提早冲凉。先至走去睇《倚天屠龙记》，因为睇完就瞓觉咁样咧，即系石坚嗰套啊，讲紧。咁咧而家唔知道有冇呢个效果啦，因为而家咁多媒体、咁多娱乐咧，就未必会系咁样。咁但系好得意咁样咧，就好多后生仔咧，或者同我同年或者我通常细个嘅人咧，即系把口就话唔睇电视嘅。咁但系咧，嗰啲演员咧全部识晒，用八卦嘢咧，譬如啲人无端端十指紧扣啊，无端偷食啊嗰啲。好陌生嘅角色咧，佢都朗朗上口喎，知道曬佢做過咩戲喎，即係大家好專注，好留意呢啲嘢嘅。咁所以，唉，冇得救啊！真係，即係唔係話睇呢啲係錯，咁只不過有好多更加認真嘅嘢要等住你噶嘛。事實上，咁啊，同埋有呢度有幾位朋友咧，都係覺得嗰啲九吹以外嗰啲額外節目咧，都有人讚嘅，甚至乎有啲。朋友都有同佢傾電話，佢都即係希望我繼續做嘅，即係例如呢、這個九吹唔係呢、這個咩怒火探戈啦咁樣。咁頭先有位朋友咧就問我究竟靈幻少女嗰類講鬼故會唔會繼續㗎咁樣？咁啊 Ray Yip 咧，我想問一下咧，咁舊時嘅猛鬼 Studio 你睇過曬未咧？因為猛鬼 Studio 都有好似有成30多集嘅，咁我諗。我就唔係隨隨便便都可以講到鬼故或者找到講鬼故的朋友上嚟嘅，咁所以呢如果你諗住個禮拜都有呢，我諗你會失望啦。咁同埋琴日有個朋友呢就喺我個因為講鬼故即係靈幻少女嘅同時呢，我而家用咗一個新嘅方法呢，就叫 Premiere， 即係首映呀。咁呢用咗呢個非常之好，即係 YouTube 有呢、這個即係你預錄咗個節目呢，你预定一个时间去 play 嘅时候呢，佢本身即係同普通嘅 schedule 係冇分别嘅，但 premiere 嘅分别呢就係可以现场有个 live chat， 即係好似而家个 chat room 咁样，大家就一路睇到一路傾。咁我通常呢我教咗 premiere 嘅时候呢，我都盡量嘥时间呢就现场招呼下朋友嘅。咁可惜我见到最高峰嘅 chat room 呢都係得9个人，咁可能大家啲时间唔係咁啱，又或者唔係人人都有 YouTube 嗰個 account 可以留到言啦，咁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未有 YouTube account 嘅話呢，就希望你即刻申請一個 YouTube account， 同埋呢就 subscribe 咗9吹24呢個 channel， 即係 StageTube 呢個 channel， 撳埋個鐘。咁呢因為而家我相對比早期得閒啲呢，我就會打遊擊咁樣突發時間就走去做下 live 啊，或者講下鬼故啊咁樣。譬如琴日嗰個講鬼故嘅 live 呢，个原因就系阿 Crystal 咧，啱啱就喺附近约咗，即系个 appointment， 就系一个唔知咩法会咁样。咁咧就喺正我 office 嘅楼下对面嗰啲商业大厦、工业大厦嘅啫。咁咧佢又有少少蚀时间 feel 咧，走上嚟捻下我啲猫。咁啊上开嚟啊，梗系顺便做个问佢有冇鬼故讲啦咁样。佢话就有，咁咧就系咁样开始讲咗几个鬼故啦。咁同埋上次嗰个灵幻少女嗰个。安排呢就是我以前去拍怪谈認識了一个化妆师。咁呢个化妆师呢就好 V1 嘅，即係原来佢身上面有10多20个佢自己都数唔到咁多个佛牌。咁呢就搞到自己呢就成日都周围都有鬼，即係成日都听到一啲幻听呀咁成。咁呢就想搵人去帮佢收拾埋单咁样。咁就搵咗 Crystal， 咁因为咁样認识佢嘅。 咁我听佢呢个故事咧，因为我近来都有同佢合作嘅，我近来有 job 都揾佢化妆嘅，咁倾开，咁咧跟住佢话，哎呀，我揾咗呢个师傅咧嚟帮我手，咁样佢话好劲啊，好快已经搞掂咗啊，即系其实就算你当系心理医生咁样个角色咧，佢都喺我朋友当中非常之重要嘅。咁你问我信唔信，我梗系有我嘅睇法啦。咁但系我觉得，即系既然我朋友有咁嘅经历，就证明咧，即系佢有啲好独特嘅情况底下咧，所以我就揾佢喺街嗰度拍咗一个钟头嘢啦。咁我分开五条片咯。咁咧下次会播三条咯，今次播两条。咁两个礼拜咧就 hea 晒佢。咁希望吊吊大家瘾，因为咧嚟紧嘅星期一咧嗰集啊劲啊，我简直系玩命啊！因为咧嗰位灵幻少女咧有一个特异功能嘅，个特异功能咧就系、是。单凭相片咧，佢有个灵感啊，即系见到个样咧，那个样俾到感觉佢咧，佢就噏得出佢嘅不至于前世今生，但系佢嘅 character 啦，佢有啲比较大路啲嘅遭遇啦，即系可能你俾个死咗嘅人，佢睇佢都睇得出都唔定，但系我当然冇咁做啦，因为咁样唔系几好啦。咁我揾咗一啲我比较熟悉佢嘅朋友嘅相佢睇。咁咧我就唔会 fulfill 佢嘅，因为佢讲嘅时候我就冇啊系啊系啊系啊啊系啊系啊都系咁、啊，即系我唔会咁样答佢嘅。咁我尽量都唔答佢，即系冇 response 俾佢，等佢自己free flow 咁样讲咧。咁好奇妙地，佢都讲中好多嘢嘅，即系你就算当佢系个 co-reading 好劲嘅，咁大家都应该注意一下星期一嗰集嘅最精彩嘅部分咧，就系玩命啦。就是我俾只手佢甩下，佢话原来摸只手咧，摸啲骨折咧，甩完之后咧，佢都知道你个 character 系点样，同埋都讲得出你有啲特别嘅遭遇嘅。咁咧，因为当时咧，当日咧，我拍嘢咧，我系由 roll 机至到第一次见佢面嘅时候咧，都系半个钟头之内嘅，即系话我地铁站接咗佢，跟住去葵涌嗰个剧院侧边嗰个公园仔咁样拍嘅啫。咁佢应该又唔识我嘅，咁同埋都几陌生嘅，即係大家都唔知打咩头咩路嘅。咁有兴趣可以睇下啦，星期一。咁冇乜爆炸性嘅嘢嘅，老实讲，有我都唔会话俾你听有啦。咁同埋我冇 cut 到嘅，我开头諗住要 cut 走啲嘢嘅，但係有啲嘢大家都知道得嘅咁样。咁但係我嗰位朋友呢，我就唔会讲俾佢听嗰幅相係佢嚟啦，当然。咁我自己知啦，咁自私啲，咁大家都精彩嘅，咁大家可以估下系边个啦。 Christy 昌喺探到时见， 好啊 ，Ray 叶全睇过了 ，Rasputin Watch Site 睇过晒，打灯气氛也很好。Ray 叶唔紧要的，就算无我都会照睇你来。Fox Mark 探长好 ，Alan 昌有时常高灯连灯发觉都好多 post 系关于呢啲剧，原来好多年纪轻子都睇呢类剧或者仲睇 TVB 都 几 意外。Rasputin Watch Site 我都系。睇唔到 live 会上网睇翻 Ultramax 数96YT Premier 时间，我同周公讲紧数，冇计啦，笑到碌地嘅表情。Huge land， 其他鬼故我系从来唔会听。抵制 land on 九，拨探长鬼故系高质，值得听下。探长鬼故 more than 鬼故，系耻笑鬼故。正Rasputin Watch Site 见到佢谂起长大咗嘅龙怀轩， 现代 美女美女如果大楼肯企硬，咁就好好睇。 哦，其实大楼嗰阵一阵先讲大楼单嘢，即系我有个睇法嘅。不过即系可能大家唔中意听啦，因为我睇法有少少，我唔系标奇立异啊，即系我试下代入佢。同埋我又唔好识佢嘅，老实讲，即系我有我嘅睇法啦。总之，即系大家都有大家睇法嘅。咁但系最受欢迎嘅睇法咧，又呢啲扑街晚节不保啦，你要出卖香港人咁样，即系最大家最容易啃得落就系呢啲咁嘅讲法。咁咧就系、是、睇唔到 live 唔紧要啦，因为其实我觉得YouTube 嗰个 Premiere 咧系一个 bonus 嚟嘅，即系佢嗱呢啲就真系优化啦。因为你又唔使，佢又唔使收你钱嘅，即系唔系改善，系优化。因为佢已经有一个 schedule 嘅功能咧，就你可以 upload 条片，因为你其实咧可能有啲人唔知咧，即系当你拥有一条YouTube channel， 而你又有 upload 片嘅时候咧，佢咧就会有个计算或者有个statistic 俾你睇到晒嘅，即系所嗰个 statistic 咧里面又包括咧你嗰条片 upload 咗之后有几多人上嚟，佢哋咩宗数上嚟，佢嗰啲人上嚟嗰个来源喺边度嘅，可能系美洲，可能系亚洲，可能是香港咁样，即系成盘数咧就一目了然俾你睇晒，同埋边个钟头咧就最多人嚟睇你啲片，边条片咧就睇最长时间或者最短时间，即系全部睇晒嘅。咁所以咧，咁我觉得YouTube 嗰个 Premier 咧就系可以俾你安排到边个时间你个 channel 最多人睇，你就hit 正喺嗰个钟头嘅时候出嗰个片嘅时候咧，你会多啲机会就撞得中嗰啲 audience 咁样。咁咧，即系我点解话佢系优化唔系改善咧？因为就算你唔系 premium， 我都觉得已经好好噶啦，即系已经好善噶啦，唔使再改噶啦。咁但系佢更加摆埋呢啲 product 落去咧，我觉得非常好咯。你人哋又唔收你钱，仲俾钱俾翻你，咁我觉得真系冇嘢讲嘅，真系美帝，真系美帝啊！即系吹就话佢先啦，真系要边个叫龙怀轩啊？我唔系好明 白。我 即系咩？哦，仆街到咧！咁你点知佢系龙怀轩啊？出名噶？ 个广告咯。 哦，佢有名噶。哦。 永利跳开心舞，有成龙就系夜晚果梅。永利嗰个 Rasputin Watch Sightling 有少女友 D 似龙怀轩，即系跳开心舞嗰、那个。 明白，因为冇咁肥。我最惨咧，我有个亲戚咧系视力正常都似佢嘅，好惨嘅，即系嗰个，即系都俾人误解咗佢系龙怀轩嘅。咁啊，阿 Crystal 咧，即系如果你有人听过讲佢个 background 咧，即系佢好自然系会。是变咗呢、有一个特别嘅样貌嘅原因就係、是、佢嘅眼球係可能即係拎咗出嚟嘅，咁我哋唔知咩原因，咁係会自然会係咁嘅，所以大家唔好攞人哋呢啲不可逆转嘅嘢出嚟讲笑啦，希望。 如果 William Chan 探长好，大家好，琴晚你个露营鬼管我今日返工听返我笑到扑街。明日皮炮支持你， 多謝你， 希望做多啲鬼故节目，加油！ 点解会笑扑街咧？我都唔明白、啊。露营鬼故系俾只牛偷嘢食啫嘛，有乜唔好笑咧？唔知咁啦。嗱，头先我有位朋友咧就话，即系我觉得你Hugh Chan 咧，我觉得你咁样讲咧系好主观嘅讲法嚟嘅。因为客观嘅现实咧就系、是、我曾经咧就被潘聪咧就邀请我上去。新城时代嘅嗰阵时叫咩啊？恐怖热线，直头我去咗红磡嘅，咁咧就做现场嘉宾嘅，咁咧我讲嗰啲所谓鬼故咧，我尽量用多一个角度去解释下，究竟系咪真系咁咧？咁喺听鬼故嘅角度嚟讲咧，我啊整一扑街嚟嘅，因为屌我明明我想蠢下得唔得先？我想投入下，即系想戇鸠一阵。即系一按解千愁得唔得先？咁我就冇提供到呢个咁嘅方便俾嗰啲即系想戇鳩一阵嗰啲人嘅。咁咧就我偏偏咧就即系成日都拆破西洋镜，咁啊成日都自圆其说解释翻咁样。咁咧佢哋嗰阵时可能Facebook 都未有啊，应该未有 Facebook 嘅。咁但系咧嗰个佢哋有个 group 嘅，喺嗰啲以前嗰啲叫做 news group 咧， 有 啲 有噶啦。 有 嗰时我喺铜锣湾噶咋？ 唔系，系咩？有啊，应该冇系嘛？ 系喺 discuss 嗰啲人讲。 我记得系喺啲 discuss 嗰类系 live 咁样讲嘅，系咁咧。跟住咧就我一路讲做紧节目咧，佢啲听众一路屌鸠嘅，哇！屌你唔捻上嚟啦，你又唔信又要讲，你要嘥时间，你要宽冲快叫佢走啦，呢啲嘥鸠气咁样。因为嗰就讲狐仙嘅。咁咧，另外一個師傅咧就 online 即系電話度講嘅，咁喺度講故事咧，即系我都好有禮貌，冇 interrupt 佢嘅，因為人哋主場，咁佢問翻我啊，探長，你又覺得呢件事系點嘅咧？咁佢嘅故事咧就講緊咧， 就话佢细个咧住喺铜锣湾嘅，咁咧就喺维园嗰度咧，成日都同啲 friend 踢波，踢完波咧就走去嗰度凉冷气啊。咁点知有一日咧，见到突然间好多人走去睇嗰个狐仙嗰个石咁、哦、样，哇！睇完之后咧，即系我一齐凑热闹啦，跟住踢波嘅时候咧就病咗啦，就发咗烧啦咁样。我屌，咁你冷亲都得嘅啫，咁你冷亲咧，冷气即系睇完个狐仙，你惊惊地个心都寒晒，又落去晒翻太阳，咁病咗有乜咁奇啫？哇，咁样讲啫嘛，即系类似系咁样，哇，都系俾人屌鸠啊，真系惨啊，真系。咁搞到咧嗰次之后咧，我发觉死啦，我即系做唔做鬼故节目咧？如果自己做，咁话说当时嘅年纪系咩年份咧？嗰阵时系大概系。2000几年嗰啲嚟嘅，2002年嗰啲嚟，应该系咁咧。嗰阵时我未有耐，唔止啊，我未有耐系有机会做网台啦。嗰阵时都未有网台，咁我同埋谂都未谂过自己会做电台啦，兼夹。咁但系即系我之所以做网台，都系因为周博言啦，即系嗰阵时。老岸推歌都未有呢个节目名嘅时候，佢又揾我去帮手助阵咁样，就啊几多个人都啱。嗰阵时唔系网台啊，都嗰阵时系 DBC， 咁佢话自己唔系网台，其实都系网台嚟噶啦。最尾咁就系因为咁样咧，就中意咗开麦啫嘛。咁咧都冇谂过自己会讲鬼故，咁后来咧反而调翻转，中意咗听鬼故之后咧，又同埋有人叫我上去讲鬼故咧，咁我食水之味咧就搞一个猛鬼 studio 啫嘛。咁至于 Hughland 咧就话我啲鬼故系高质、哦，即系我其实我都唔认同嘅，因为我都有时冇嘢做或者做紧嘢，净系想听啲嘢，又唔想动脑筋咧，我都想戇鸠一阵嘅时候咧，我就黐住万鬼热线，咪恐怖热线噶啦，恐怖在线嚟而家叫，因为咧佢胜在咧唔使用脑咧，同埋次次个结局都一样嘅，个个人见完鬼都病咗啦，发烧啦，同埋咧佢冥冥中咧佢哋有个道德。价值判断嘅最尾都即系哦，因为嗰度有咁，所以之后咪扑街咯咁样，即系成日都系咁样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如果你真系认真听，你会听到闷嘅。但系咧，你想戇鸠放空一下咧，就真系一流嘅，冇得顶嘅真系。 如果 William Chan 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琴晚你个露营鬼管我今日翻工听翻我笑到扑街，明日皮炮支持你，希望做多啲鬼古节目，加油 ！Hughland 笑到 PK， 咪就系耻笑鬼咕噜妖 ，Kwa William Chan， 我以为你真系见到牛头马面。点知你真系见到牛头 ，Hughland 就系安狗人多搬中先咁好，生意快乐。选择香港人系对住屋不满，唔系对逃犯条例不满。逃犯条例关我哋香港人春事咩 ？Ultraman 数96五十元。 喂 ，thank you。 下次强拼见到牛，我一定要佢五成熟。 咁残酷嘅你。 Hughland 探长鬼故高质嘅意思系耻笑果 pot。 哦，喂，阿 Otto U 又见到你啦。 乐徒要推歌，不如整个 playlist。之前啲集数就唔会沉晒底。 我唔明你咩意思啊？嗱，其实推歌已经有 playlist 噶咯，即系譬如你有睇翻。Facebook 个 page 嗰度咧，阿邓武识已经出咗个 playlist 噶咯。咁但系你话咩之前集数就唔会沉晒底系咩意思啊？可唔可以具体？ 直情分开一个好似一个 folder 咁样入晒咁多集旧嘢。 吓、 啊。个 archive 咁样，即系搵好似搵一个有一个 folder。 咁但系 Facebook 冇 list 冇 playlist 噶嘛？ 想保 album。 系啊， 嗰啲 link 嘅 post 嘅 list 哦，其实唔使噶，不过专登要讲就失败啦。咁有方法咧，就系、是、你喺 Facebook 嗰度 search 怒火探歌咪得噶啦。因为暂时都冇撞名啊，即系冇人无耻到连咁样都抄个名嘅。咁就你咪可以 short list 到咯，即系你咪喺个 Facebook 睇晒。 咁我再入翻嗰度，再 click 翻条 link 咪听到咯。因为咧，佢全部都喺个网台 app 嗰度，即系喺阿邓武式咧就帮我摆晒喺呢个 archive.org 嗰度啊 ，.org 啊。咁咧，如果你网台 app 咧，又甚至乎我唔知道系咪可以喺喺呢个 archive.org 嗰度可以 search 到嘅呢，如果得嘅话呢，你喺嗰度听返晒嘅。因为我入到后台嘅，即係因为我有密码嘛，咁我就见得返晒嘅，所以我睇到有几多人听嘅。咁原来其实九吹24喺网台 app 都唔係好受欢迎嘅，都係得千零或者几百嘅咋。咁所以係囉，小众嘢囉变咗。 Jacko Hi， 二代美女美女其实有潘聪老臣子在，所有鬼节目都好难有突破，老探你要努力。Hugland 中国人冇法治，将法治责任交咗俾神怪，真係好安狗。探长此笑鬼故系提高文字尽咗教返狗人责任。 哇，真係你先识得欣赏啊，真係感谢你。我谂呢十个咧都冇三个有你咁嘅洞察能力嘅，我谂我估啊，同埋低估你哋啊，十个都冇七个啊，唔系十个都冇九个有啊，应该系咪咁讲？因为咧唔明我做乜嗰啲就唔会入嚟噶，老实讲，即系佢哋都系一般人，一正常人啦，即系我够胆讲入嚟九吹嗰啲人都唔多正常嘅，即系一般正常人咧就系会拣啲自己好偏听嘅嘢啦，即系中意听啲乜。就咁样选择嘅，因为翻工又咁攰啦，时间又长啦，咁仲同你听你个节目喺度谂嘢啊？你个傻嘅人先会咁做噶嘛？有啲人觉得，因为即系免费嘅消费啊嘛，呢啲可以，即系要钱嘅消费咧，就好多人都唔介意嘅。但系免费嘅消费咧，就系、是、即系大家系不劳而获，都变成一个挥春嘅时候咧，咁啊，所以嗰啲节目咪好受欢迎咯。咁但係佢哋唔会冇 return 㗎嘛，因为 YouTube 係会俾返钱㗎嘛，即係譬如你个 hit rate 或者你个 view 数好惊人嘅，过十万嘅，咁你有一定嘅收入呢，咁就可以全职做到 YouTuber 㗎啦。咁但我呢啲得个千零二千呢都唔使旨意呀，交电费都蚊地呀，即係加埋大家嘅货金呢就够钱交电费嘅，首先又多谢大家先。咁呢所以两难嘅，即係你夹硬扭曲到自己呢，即係勾讲勾拍。最惨都未必得，即系唔系人都有呢个天分咧，勾讲勾拍都能够有好多人听啊，扮晒女人都冇用噶嘛，有啲人咁 有用啊，都几劲。 有啲人啊，讲紧我就唔得啦，我扮女人你睇唔睇先？见到想呕啦，系咪先？咁所以即系我亦都认命嘅呢方面，即系唔系话消极啊，原因就系有啲人真系做唔到大家嘅喜欢睇嘅嘢啊。老实讲，即系我就专系做啲。大家想不到的东西尽量即是个不同的角度啊，或者有个不同的看法啊，这样。但是即香港就是 不需要这些人存在的，老实讲。即所以就剩下小众啦，所以没办法啦。我都即我不是认输的，但是没得不到你不认输的。因为以我由2012年开始做广播啦，即是 DBC 开始啦，至到现在七年呢，那个即系嗰个 live 个，即系嗰只集节目啦，档节目啊，都系得几千咧。其实讲嚟讲去，如果我系听众嚟讲咧，我觉得屌探长好去死啦！即系我就系咁残酷噶，对自己都咁，但系冇计噶，真系唔能够做到大众嘅娱乐。 Hugland 多謝探長，睇得多印度片就有我水平。Hugland 衰我唔拍劇透。 哦 ,ok。你講嚟講去都係你唔拍劇透。你係好 proud 㗎喎，你覺得自己唔拍劇透。即係我覺得你只不過唔識欣賞啲唔劇透嘅驚喜啫，我覺得。或者你唔欣賞到當中嘅開心嘅地方啫。 Jack Music MB 鄧無色不能早期 cast 過有幫我們分九吹二十四和怒火探歌、後來 cast 過將兩個節目合而為一冇計、由於我網路技術不濟 cast 過已經用額外手動方法處理節目上架，因此我不能再提出要求、 okay、 增加對方負擔。 我、明白，咁佢哋又係啦，即係佢哋又係 即系都系自发做嘅。咁阿、Michael Hong 嗰边咧，因为我用 iPhone 我都即系唔系好 work 噶啦。嗰个香港网台，即系印象中啊，最近我冇 update 过，因为习惯好难讲啊。即系有一排用唔到，我就索性唔用噶啦。咁我都系 handle 唔到嘅。咁可能嗰边系咪冇咗9724咧？我都唔知。咁都冇所谓啦，反正即系有爱有恨嘅对呢啲网台 app。因为如果你唔系要嚟搵食嘅话咧，冇所谓噶，即系 share 咗你千几人，即系一定唔会 overlap 噶啦。咁但系对某啲搵食嗰啲人咧，就可能仲憎恨多啲嘅，即系有啲人可以热狗曾经啊同佢闹过交啊，又唔俾佢播啲嘢咁样。咁但系如果唔系网台 app 咧，你系更加少一个机会令到多啲人识你。如果你做一个节目啦 ，so call 系想你影响到多啲人嘅，改变下个社会嘅风气嘅咁样。咁网台 app 事实上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如果一讲到利益咧，分咁你一啲收听率咧，一啲 view 数咧，咁啊有一个弊艺嘅事嚟嘅。但系我觉得呢两种人系唔会 overlap 嘅，即系举个例，假若网台 app 系冇摆你个节目嘅时候，听开网台 app 嗰啲人根本就唔会专登走去 YouTube 听你嘅节目嘅，因为香港人嘅消费模式咧就系、是。唔使钱咪听下咯，要钱我唔系一定要听你噶嘛，大佬。即系你，就算我觉得你真知灼见，你根本就唔值廿蚊。咁所以咧，即系我都睇化咗啊呢啲。即系所以出心，如果系真系要 sponsor 嘅话咧，我就好欢迎嘅。即系你唔 sponsor， 我又唔会觉得你系啲咩人嘅。即系我又唔系睇呢样嘢好紧要嘅。咁但系啊，虽然睇呢样嘢唔紧要咧，但假若咧，即系幻想下能够净系靠一支咪。咁样可以唔使点样接一啲你好讨厌嘅工作嚟做咧？即系呢个唔系梦嚟嘅，对某啲人嚟讲，因为我旧同事已经成功咗啦。咁佢曾经去个 Apple 嗰度做 sales， 做得唔开心嘅，自己开咗个频道。而家佢赚嘅钱系多过嗰份工几倍嘅。咁啊，叻仔嚟噶嘛呢啲。咁我就可能真系做唔到呢样嘢咯。将来唔敢包，而家做唔到啦。总之，咁所以咧都好需要大家嘅 sponsor， 令到我嗰、那个。生活会可以即系维持到一个水平咧，我先能够即系假若大家真系俾面或者真心真系觉得即系我嗰啲讲嗰啲节目或者嗰个方法系 work 嘅话，咁、即系就系咁样嘅、那个平衡。即系如果呢度 fulfill 唔到生活嘅话，都系要唔稳定咁样，即系得闲，好似呢排咁得闲咪讲多啲咯。咁唔得闲又要开工，冇办法，搵钱就大晒嘅。即系唔系大晒，即系搵钱系好紧要嘅。 Chance Cecilia 想偶尔尔未有出来，爆音雷开探长，大家好，老潘太早做鬼故节目，从收音机耳开始专注一项，是无得比较，各自各精彩啦。Jack Music MB 邓模式，香港网台入仍有九追，但下载很慢。AD5 我用惯在网台入。是 冇咗哦，系啦，唔奇啊，因为其实我嗰方面嘅我一啲都唔识嘅，即系点样 upload 啦，譬如 upload 咗去archive.org 嗰度，点样同你沟通啦，点样俾拎我，完全都系靠邓冇识嘅啫，咁所以我亦都即系冇乜唔可以强求嘅，即系譬如我想去快一出，想去。出到咁样，我都算啦，我都 handle 唔到啊。咁啊，随缘啦。譬如邓武式又得闲，又肯牺牲佢自己时间嘅，咁啊，就再特别要多谢多一镬啦。咁如果佢做唔到或者唔想烦佢哋咁样，我都觉得随缘啦，真系唯有。 Jack Music MB 邓武式 cast 或是网台望着主持写的，佢都话放弃更新，只是维持现有服务。 OK， 明白。 恒雄，你个 friend 系立部天才。 佢唔係 Apple 天才，佢係做YouTuber 嘅天才，因为佢呢本身呢我都睇到佢，因为我呢、這个係我舊同事啦，即係我曾经有间公司係请过去做 artist 嘅，即係画画又好叻啦，又識音乐啦，又有 musical sense 啦，即係我觉得佢係天才啦，总之喺我心目中。咁但係佢到佢做佢自己嘅节目嘅时候呢，佢系自己嘅主题曲，又自己搞翻啦，唱翻啦。咁如果你想知边个咧，你去 StageTube 嗰度睇早期嘅，有个上过嚟表演自己嘅作品，叫 Ahu Sunny，Sunny，Ahu 系 A 咩啊 ？A R U Alex Chow。 Alex Chow Sunny S U N N Y 咁样，咁你就揾到呢个 Al Sunny 噶啦。 佢个 YouTube channel 都系呢个名字。 哦，系嘛，都一样嘅。咁咧，佢即系好早佢自己作歌啦。咁我都鼓励佢嘅，因为即系佢系我哋后辈嚟噶嘛。因为我好早已经识佢嘅，当佢一个细路仔未到人，所以已经识佢噶啦。咁系咯，咁佢今时今日嘅成就咧。就即係唔係隨便得嚟嘅，因為真係天才嘛。咁但係呢，我見到佢為咗 fulfill 市場上嗰啲客仔呢，佢都要扮懵囉，即係佢又唔會專登表演音樂啊，即係表演自己作嘅歌啊，畫嘅畫啊。其實佢嘅成功唔係因為呢啲囉，即係我諗，即係用我個角度嚟睇佢嘅 case 呢，我都覺得佢幾冇癮嘅。即是他最有天分，他最值得自己自豪的本能呢，在 YouTube channel 的世界呢是完全是没有意思的。他唯一就是他有这样的天才，他能够令到自己的自信心有一定的水平，不会讲大不会讲突。那呢他出来的表现可能就是啲人就是掰了这件事。那他讲的内容我都觉得是，我是即是以我的年纪呢，我是未必接受到，未必认同佢嗰啲系好嘅 content 咯，即系例如自己买嚿鱼生，买嚿买啲紫菜翻嚟包 sashimi 咁样，咁啊买好多浪费食物咁狂嚼咁样，咁又已经有几廿万点击咁样，咁唔通你叫我几廿岁人年过半百仲走去做呢啲嘢咩？即系我系谂唔到。即系我亦都唔会刻意去谂咧，点样可以 fulfill 到大众系有啲咩趣味或者品味咯？即系较早嘅年份咧，即系差唔多十年前咧，就 YouTube 有啲人问我，点解你个 Stage Tube 嗰啲嘢，即系都几好睇啊，即系都几有水平啊？点解阿司徒夹大嗰啲嗰個 view 數多你十幾倍嘅呢，咁樣答問我，我點答你啫？咁香港人需要司徒夾大㗎嘛，唔需要 indie music 㗎嘛。咁即係鬼佬係唔會明白呢個道理嘅。咁我相信即係鬼佬嗰種天真漫爛呢，去到邊度都出事嘅，即係返大陸做生意如是都一樣嘅。啊，點解你呢度啲人咁得意嘅呢？即係簽曬白紙黑字，你又反口啊，又換咗個人啊，又夾硬嚟啊，又撻嘢啊，撻完嘢就唔自首啊，仲要反咬人啊，反告人啊，咁样即系就系、是、咁样啦。即系我哋香港就好尴尬嘅，即系身处一个即系华洋杂处嘅地方啦。所谓华洋咧，就系、是、有共产党、中共特色嘅社会底下咧，同埋儒家思想嘅社会底下咧，就遇着一个板块咧，就系、是、相对文明同埋讲法治嘅板块咁。以前香港呢就独善其身嘅，即係好正嘅，即係你两边都舐晒嘅，你又可以同嗰啲人做生意，你又可以搵大陆嘅笨，即係包括人工低啊，地价平啊，资源任攞啊，屙完屎唔使搵屎，周地劈啊，即係佢哋你开采完啲嘢可以唔使理啊，就俾钱个官呢就有人同你搞掂啊，或者唔使理直头派攞油走啊。咁但係今时今日呢，即係似乎香港好似要还咁样，即係上一手开放嘅时候嗰啲咁嘅廠佬啊，嗰啲咁嘅所謂企業家啊，上到去種下嘅果呢，就係、是、今時今日呢我哋呢一代香港人要受返。咁我還好彩啦，因為我都係咁嘅年紀，即係因為舐西方嘅訂單而搵大陸嘅笨柒，嗰、那個日子我亦都過過。即係當時有啲人做個地盤都話可以去大富豪晚晚坐嘅，咁樣做判頭咁樣。咁即係我都曾經見識過，即係都叫不枉此生。咁但係有啲90後先出世嗰啲朋友呢就濕滯啦，真係唯有講句真係你唔好彩呀，真係。 狂飲唔好，依家用緊個 app 叫 Potter 2， 背景播粵接聲嚟聽節目，少咗用網台 app Music MB 等模式。不过我留意到探长 YouTube channel 比早期多了人，有一集甚至多出1000人，网台入收听人数没有大变化，证明 YouTube 越来越多人睇。 哦 ，OK， 我都留意到有一集突然间多咗成千人嘅，嗰集咧亦都系讲翻人哋嘅网台嗰啲 topic 啊，即系我见到而家咧，因为我呢排成日都坐喺度。做嘢少咗出街呢， 我观察到呢，而家全部都是单一化，即是话呢嗰、那个 thumbnail 呢就全部都有啲裙边大大隻字加上个主持人嘅样子。咁裙边呢仲要系好鲜颜色啊，即系总之好低品味嘅花呢花碌淋淋满目大大隻字。咁讲亲呢都系即系驚死你唔驚嘅讲啲话题啊，讲啲即系讲埋嗰啲即系出口述式嘅标题啊咁样。咁我觉得即系咪要咁样做先得呢，我亦都试过咁做嘅，亦都系即系多少少人嘅，即系好似系。咁我觉得唉，你即系如果唔跟咗潮流嘅话，你整定呢啲人睇都费事睇。但你跟咗个潮流之后呢，你就 limit 咗你要讲嘅嘢。最理想嘅组合呢，我认为就系呢，即系阿 Kenny， 即系434 Kenny 亦都提点过呢，就系话诶，你要学人哋先得噶嘛，最多里面唔讲啫咁样。咁大家又接唔接受到呢？即系每次都讲再勾作一个话题出嚟，譬如中共权力沦陷咁样，各怀鬼胎，将会内战咁样。如果出咁嘅标题呢，哇，系咪好劲先？因为我都识得作呢啲嘅。咁但系我又接受唔到自己，又唔识讲呢啲，又真系冇呢啲咁嘅第一手资料。咁我唔通讲我发咗个梦呢？哇！好快年，即系出年啊，即系已经咧南北分治啊，即系支爆咗，已经系打内战噶啦。咁香港人咧就归晒边噶啦，咁样。咁有啲咧又翻咗大陆，又救国。有啲即系你可以勾作呢啲当小说咁作。咁但系有冇意思咧？咁样即系同埋好似山神仙咁样，即系右边就登神咁啊，何苦咧？系咪？ 乐途要找到 Archive for Play 好功能正探长，你不是那种人，做自己都好好。 是。但是啊，我解决不到那个生活嘛，我现在见到很多YouTuber 呢都可以不用上班的。即是其实我非常羡慕。但是问题即是不是一定要做些违心的才得呢？况且未必得，即是不要高估自己，即是观众缘的事就真係同个相同埋你讲嘅嘢语气同埋你个 energy 都会有关嘅。咁就係争在敢唔敢搏囉。我就好似暂时唔够胆囉。 Eddie 五呢种爆同勾作好快玩完。 係咪 搵信王听 Kenny 讲要全集节目靠闹死全家下下。 哦，咁人哋已经做咗啦，你再做就比较庸才啦，係咪？虽然香港庸才嘅成功率係高啲嘅。咁啊！但系我真系唔想做庸才啊嘛！最惨你本身你觉得自己唔系，你要勾做一个庸才出嚟系仲痛苦啊！即系我头先讲嘅 Ohsunny 咧，我都觉得佢有呢个感觉嘅，因为你明明系 musician， 明明又识得唱又识得作，又识得 production， 画画又叻，喂呢啲真系不可多得嘅人才，但系佢做节目都要扮傻，即系都要做埋啲戇鳩嘅嘢先得嘅。唉，咁我都唔知系点解啦，即系可能。即解释唔到啦，总之唉讲出呢啲嘢又灰灰地添。喂咁唔好讲呢样嘢啦，转话题啦。喂咁我头先呢仲有人留言喎。好读听埋留言先，我都去斟啲热水唞一唞先。大家可以 break 一 break， 就留多啲言。咁啊其实快讲一阵间讲咩话题啦，都讲新闻啫。即新闻呢头先呢就係话要李家超出嚟个记者会，大家有冇一个睇法啦。同埋我想讲下呢那个中美那两条女呢走出来辩论那件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踊跃留下言啦。我想屙尿其实。 聽啊，知唔知？ 大尖，大尖尖，你踩住個 keyboard， 尖尖咪喺度啊，尖尖喺度，坐喺度。呢、這個尖尖好得意啊，走啊佢，留唔到佢啊，都係。哦，冇人留言，因為點解咁奇怪嘅？其實 Eddie Sir 話咧，呢種爆同鳩作好快玩完啦。其實又唔係嘅，你而家見到即係嗰啲人係唔會玩完嘅，因為觀眾嘅品味係咁樣嘅時候咧。即系冇提升到，仲配放如下，咁又点会玩完啫 ？Eddie 五呢种爆同鸠作好快玩完，韦信王听 Kenny 讲要全集节目靠闹死全家下下。冯红讲开灯神萧山话想买部华为，隔日华为就全部变砖了。 哦，咁啊唔系因为佢嘅，咁其实我同阿监制讲咧，话于。我都如果佢一折嘅话咧，我都想买部净系要嚟做相机，因为华为个相机买得过噶嘛，真系。咁啊，但系咧最惨咧，影完之后 upload 唔到啊，因为乜嘢 social media 都上唔到啦。咁你下要拎张卡出嚟咧，都几麻烦。咁啊，所以打消呢个念头啦。同埋香港啊，况且冇一折啦，香港咁多人支持，系咪？咁啊，比较难啲发生嘅呢样嘢。OK， 咁啊，不如讲下李家超嗰个记者会啊，即系佢好笑啊，即系我觉得表面睇啊，即系我实请佢讲啲内容咧，都好多好多鬼故嘅，即系例如佢有一 part 咧，佢话可以申请咩啊，可以申请唔喺大陆度服刑、啊。咁申请就即係要等你批啦，係咪？咁即係呢啲你讲埋一啲都好全部係虚嘅嘢呢，都唔係话你肯定唔使，肯定唔係，肯定可以唔使返去审啦。又或者譬如嗰个门槛由三年变咗七年啦，即係话嗰个罪唔係咁大，你又唔使返去，即係冇呢个唔使引导啦。咁但係判你几耐，大家信唔信得过你嗰个香港嗰个法庭先？而家今时今日即係有啲大律师可能靠得住，但係有好多大律师已经靠唔住㗎啦嘛而家。咁但係样样呢都係最尾嗰个生杀权都喺香港港共政府嘅手。咁同埋香港港共即係而家港共政府嘅法庭，即係大家仲信得几多呢？咁同埋如果上面要嘅话，佢哋用乜嘢奶力都出埋，都会令到你啱啱七年零一个月咁样服刑，即係为咗佢一个人返上去。咁就係、是即係其实好多人都知呢，佢都係想收返啲街數咋嘛。咁但係我上次嗰个奇想呢，咁当然佢唔会听我讲啦，我又唔係嗰啲 spin doctor。咁但係其实你有一个好简单嘅条件呢，你就可以搵得返你嗰啲人上去㗎啦。即係话97年后喺香港出世，唔係97年前喺香港出世，同埋从来都未拥有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户籍嘅人士就可以豁免，咁已经大部分嘅数都收到㗎喇。即係主要針對就係嚟香港做专才啦，同埋喺呢近呢十几年先至发达嘅暴发户啦，先至会係佢嘅 target 㗎嘛，喺呢个 stage 里面。咁至于将来如果你个法例係可以修改嘅，或者可以弹弓手嘅，而家好明显据李家超讲嗰个条件就已经係弹弓手啦，係咪？咁佢为咗降温咁样。咁但係你降温得嚟呢，你又唔实实始喎，你又唔即係啲嘢讲得咁虚喎，即係讲价就求其搭嚿猪骨俾你咁样嘅形式，即係香港人又点会收货㗎？同埋我觉得喺中共个眼中呢，即係我估就纯粹，即係你香港呢啲咁嘅官呢，全部系佢狗嚟㗎嘛，即係佢随时可以牺牲你嘅，佢随时呢见到香港咁拗搞呢，佢有两个可能，一系就出军队啦，一系就强硬啦，即系夹硬要过啦；一系咧，佢系可以牺牲咗而家呢班官，而做一个笑脸，做一个白面俾你，等你觉得咧，即系其实中央咧都系 都唔係咁緊要嘅，即係呢樣嘢都唔係必定要做嘅。咁佢咪再整啲超級洗頭艇啊，再諗個辦法囉。因為而家呢個搞到嘅管治成本越嚟越高，搞到嘅國際性越嚟越差嘅時候，咁中共都需要一個計算，或者都需要成本去消化我哋而家香港呢啲刁民㗎嘛，係咪？咁所以呢，我頭先大早講個 opening 呢，就係話各位市民出唔出嚟遊行，出唔出嚟上街，係咪遊完行解散，係咪返工，即係遊完行第朝就照返工，係咪之後又唔會做出一啲激進行為？因為以前朗朗上口就係嗰啲招土派嘅前身，就係大嗰啲斯文嘅民陣啊，斯文嘅民主派啊，斯文嘅政黨啊，或者嗰啲學聯啊，咁樣就帶到佢哋一定要做啲嘢。咁終於呢、這個雨傘運動同埋反國教嘅時候，香港人真係成功咁樣俾佢哋，或者俾個政府 drive 到要做一啲遊園行之後嘅佔領行同行為啊，又或者圍住西環啊，或者即係升級嘅行動呢。咁但係嗰次雨傘之後，似乎有啲人更加話雨傘失敗添啦。咁因為政府能夠用佢嘅警力去平復到呢單嘢，但係平復唔到我哋嘅心㗎嘛，係咪？咁其實點樣叫失敗啫？即係如果令到我哋全部都死曬心啦，全部都即係翻工嘅翻工，甚至乎吳文遠都走去翻翻工嘅時候，咁就係一個指標啊，係咪？咁但係事實上唔係咁樣嘛。咁所以嗰啲人呢仲係繼續講緊遊行冇用嘅人呢，根本咪就係死喺呢啲人手上囉。咁我覺得今次李家超呢，佢都出嚟認咗契弟，叫做即係唔係實質認契弟，即係個傾向上呢，俾我感覺呢，佢都係無非都係想6月9號嗰個遊行降温，所以而家呢就跌落地一拉翻炸沙，就係話呢，我因為好多順嫂啊、阿某叔啊嗰啲呢都唔明呢度，唔明嗰啲法律嗰啲內容啊，法律嘅情節同埋個水平都唔夠，所以呢政府呢就有責任呢要更加解釋清楚嘅。只要你即係仲各用埋呢啲嘅方法諗住啊，有啲人縮沙啦，即係佢呢個 timing 呢就正正呢就同阿大樓係同一時間就走返出嚟，就係話撤銷返嗰個上訴咁樣。即係夾埋想令到佢降溫嘅。咁首先我夠膽同佢講呢，即係會6月9號行出街嘅人就並唔會因為大樓走出嚟撤銷返嗰個上訴。係咪上訴啊？嗰、那個叫做大樓撤銷返嗰個唔係上訴啊，嗰、那個係司法覆核。即係並唔會因為咁樣唔出嚟囉。點解咁講呢？因為係人都知啊，即係共產黨真係會殺曬你全家㗎嘛。即係佢啲咁嘅喇喳嘅手段，尤其是越有錢嘅人，對一啲守財奴或者一啲生命裏面只得錢嘅人，即係佢用曬任何方法抄你家，抄曬你家產啊，未抄到家，佢都已經歸宿，都已經即係要叩頭認錯㗎啦。咁甚至乎阿大樓嗰篇稿，我仲懷疑根本就唔係佢出嘅，係夾硬有人逼佢出嘅。即係用一啲恐嚇嘅手段，或者用一啲威脅嘅手段啦，好明顯。咁佢就犯咗。咁我覺得就唔應該太過苛求呢啲咁嘅守財奴呢，即係為咗佢嘅身家佢會妥協，我覺得一啲都唔奇嘅，即係人之常情嚟嘅。咁但係佢點解要又要開頭又要威又要戴頭盔呢？咁我覺得大樓嘅個性呢，佢都唔係一般嘅李兆基之流，即係好似只乌龟咁样苟且偷生咁样发咗大就算嗰啲人嚟㗎嘛。即係佢都係有性格嘅人，甚至乎佢又某程度都几反叛嘅，我觉得佢。咁但係佢要做嘅嘢，佢明知道啲水泼咗出去收唔到嘅，但佢都有勇气咁样做嘅时候呢，我觉得即係虽然佢唔係我哋同路人嚟嘅，咁但係佢之前做嗰、那个司法复核呢，呢一役呢，令到事实上客观上令到好多人因此醒咗。尤其是我有啲比较年长嘅亲戚呢，佢见到连大楼咁讲嘅，某程度就好过李卓人讲二万句嘅，即係同一句说话。咁所以我觉得佢都尽咗佢嘅力㗎啦，真係。即係其实佢做一件啱嘅事，我认为係。 就算佢而家心不甘情不愿咁样要收翻啲嘢咧，你估佢又唔使受咩？佢一样要受，因为共产党已经再唔会信得过佢，只不过留翻条命，叫佢帮手做翻少少嘢，修补翻咁解嘅啫。咁所以咧，既然系咁样，即系大家千祈唔好吝惜你对脚啊，唔好吝惜你把口啊，唔好吝惜你个 mouse click 多两下，去 forward 多啲关于一啲签名运动啊。一啲影響，即係靠外國勢力又好，靠本地私生勢力又好，即係一定要無所不用其極啦，要同共產黨對抗呢樣嘢，就係、是、迫使佢認為我哋香港呢啲刁民嗰個營運成本係相對高嘅，而收一收手或者講一講價。即係我覺得呢個並唔係夢嚟嘅，即係呢個就係睇下大家嚟緊日子咧係咪好硬淨咁樣要同佢宣戰，或者。要摆一个姿态出嚟，唔好俾佢觉得全部香港人都好似嗰啲仆街唔家产嘅狗官，全家死，系咪劲先？嗰啲人咁懦弱先得噶嘛，即系你唔好认命啊！我意思系，所以大家以为自己做唔到啲咩咩，咁但系大家团结，咁多人都系做读翻同一样嘢，都系要呐喊，都系要出声，都系要联署。而家真系有啲嘢睇噶，李家超真系死咗狗一截噶，咁所以。真系唔好放弃，即系我几个礼拜前我都讲紧，其实我系乐观嘅对呢单嘢，原因就系、是、个成本真系并唔低嘅，即系如果你令到香港冇咗以前嗰个地位，对中国都系揦嘢，尤其是而家美中呢个贸易战底下，咁中国可能衰几年嘅真系，因为 GDP 有人话假噶嘛。咁同埋佢哋个生产力同埋佢哋订单最实际㗎喇，即係挨唔到两三年佢就见底㗎喇。咁嘅时候你都唔靠香港咁走下啲货啊，你唔靠香港帮你做下啲喇喳嘢啊，喂你个政权都企唔稳啦，係咪？即係嗱个道理就係咁啦。咁佢至于佢係咪一定咁做呢，当然习近平係真係傻㗎嘛。咁佢都可能做啲好唔理性嘅嘢都唔定。咁但系咧，我就尽量用个逻辑去判断一件事咧，所以咧，我个中谷咧，或者我自己身体力行咧，我琴晚冇瞓到觉，系咁 forward 一啲联署声明俾啲朋友。虽然好多人都话冇用嘅，但系我觉得系点会冇用啦？睇下你够唔够多人嘅啫嘛，其实系。可能有啲人觉得我幼稚啦，即系咁乐观。即其实呢个不是乐观，即是这个是你唯有在这个濒死的边缘呢，你一定要很冷静地去评估一下，即是哪个，即是哪样东西是做哪些东西是有作用，或者做哪些东西是正常，我们要个态度和用个人数和那个国际那个舆论压力来跟他玩的，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的，真的。 Record 张开手的手势。 Hello， 廖家超只是在度一香港人落碟。事实是土共日日都在度修例，又不见他们收皮。Jacko 本土派搞事点算 ？Jack Musick MB 邓无色，大陆如果阻止不了走资，下一个目标就是香港过三万几亿的外汇储备。廖呼吁一下，大家要写多啲联署 post 出去。仲有6月9日的游行，而且叫其他人都 share 出去，时间已经不多，这窝要同七婆晒冷。Camouflage 大楼应该已经倾掂了数次啲。John Cup Nup Cup Brown 探长好难回 message automatically held for review, hidden by stage view. View deleted message John Cup Nup Cup Brown 我去了加拿大 Winnipeg Camouflage 另外大楼已经过晒资产给老婆。威胁与否冇问题。 哦，呢啲我又唔知道，有秘密啊，秘闻啊呢啲。喂，咁咧，普遍嘅讲法咧，都系话倾掂数。咁但系同我头先讲嗰个冇冲突嘅，我觉得傻嘅先会觉得共产党会守信用噶嘛。你个大佬唔知呢啲嘢咩？所谓倾掂数。咪就係妥協咗囉，呢個唔係，其實唔係傾掂數嚟，係被屈機嘅，根本就係、 唔知点解 Owen 又俾人 high 咗啦。今次咧，佢话我 show 翻出嚟都唔得，点解咧？你系咪讲一啲好劲嘅嘢咧？嗱，我照读你嘢出嚟得，读唔读到啊？ 搵食难，所以都是一窝蜂做 YouTube channel，一天出两三次，都系讲差不多的时事，一样有人 F 货金，好奇怪。现在香港一般人的生活模式咯，现在网上出现四六和九六集会游行议题都有争拗。 啊，咁得意，嗱，又系有啲被 high 啊，但系冇问题啊，我觉得啊。你啱啱讲嗰啲嘢，唔知点解又俾人 high 咗，好奇怪。你系咪 copy and paste 啊？我想知，因为有啲人系中意打咗落去个另外一个地方，再一次个 paste 落去，咁可能就系唔知道，我估啫。 John 及 Nub 及 Brown， 我去咗加拿大 Winnipeg California， 另外大楼已经过晒资产俾老婆，威胁与否冇问题。California message retracted。恒鸿共产党七十年前连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继上海都够胆亲手怼冧，之后食草三十年都唔介意啦。B B have addresses out to be a T V I at O A O Kenneth Light 反而伊朗邮轮单嘢记大镬， 两 信旺咪就 系 佢防吕丽君都防到咁啦，点会信共产党？ 系咯，喂咁啊。嗱，嗰位 BB 咩唔知咩啊 ？Havadra， 咁你无端俾条 YouTube 片，唔通我而家睇俾你睇咩？系咪？不过你讲下嘢嗰个啦，或者佢可能唔系俾我睇咧，你系俾其他人睇咧，咁我唔会 click 入去嘅 ，sorry。 聽到 Flat 反而伊朗遊輪單嘢記大鑊，揾信旺咪就係佢防女麗君都防。 sorry、喂，咁防女麗君系咩意思啊？我唔明白。哦 ，OK。喂，咁伊朗嗰单嘢梗系大镬啦，即系政府仲好口硬嘅。咁到时咧，即系佢唔知可能搵人上船咯。喂，不如你转弯去澳门啦，咁样嗰啲。澳门又唔够深水，点算？咁所以咧，唉，除咗食花生，或者其实呢啲咧，每一个错误嘅决定咧，都好大件事嘅。喺今时今日，即系你唔系话买美国佬怕。但事实上即是美国即有这个总统呢，即是他是一个很实际不会拖泥带水的一个傻佬来的。那么你一个选择错误了呢就拿嘢了。而且香港他那时候就算中美紧张的时候呢或者台海紧张呢他都曾经拒绝过一些美国的战舰上岸的。那我不知道他透过 email 啊又或直接打电话去个男长啊，定啲政府交涉咁样，佢有能力做得到嘅，就唔系话人哋硬闯你都入得嚟嘅。咁同埋，其实美国嘅讲法话，你提供服务俾佢，同埋接佢啲嘢，你先拿嘢啫嘛。咁所以，唉，睇下唔知嗰班废柴识唔识，识唔识做啦，真系。咁啊，总之阿 Vincent 就系话，即系其实大佬我点会想一个共产党啊？咁所以倾掂数，我觉得我啲补充咯，即系唔系话。即系三个字咁简单就可以解释到咯，即系唔系话有对有啲咩特别嘅理解或者熟悉嘅，即系你见到啊嗰啲洗头艇去咗瑞典啊，定唔知去咗即系有个啊，唔系啊洗头艇有个瑞典嘅公民叫咩话？ 桂文海 啊，桂文海嗰啲，哦唔系啊，即系佢后来系佢后来佢后来又出翻电视又讲翻。嗰輪嘢，咁唔通你又理解咁樣為講掂數咩？梗係唔係啦。咁所以我係唔贊成話講掂數呢個講法嘅，即係有啲出入嘅其實，雖然冇乜衝突。咁啊，仲有想講下一啲題外話，即係嗱，譬如講，首先即係大家唔好吝惜你對腳，同埋唔好吝惜你把口。6月9号和6月4号我认为应该要集会和上街的。咁7.1更加不用讲啦 ,7.1 的时候很悲壮都不定的。因为7.1的时候已经过了6月12号啦。咁所以是很关键的一个月来的，其实6月真的。咁所以贫死你唔通仲沉默咩？即是你其实你之前那几年沉默了，你已经 害死我哋好多人噶啦，已经。咁你而家再沉默嘅话咧，你真系永远咁害死香港噶啦。咁你千祈唔好问有冇效，咁冇人知嘅真系。咁如果谂住冇效，你一系就移民，一系就乌龟咯。咁你唯有咁拣嘅啫，你唔可以咩都唔做啊，真系。喂，咁啊，讲下啲题外话啦。喂，听到一个新闻都几吓人嘅，就系关于呢个香港航空啊。哇，真系离谱到咧，四日里面啊，有八班机又跌咗十粒嘢出嚟，即系十个零件啊。哇，假若你坐喺个飞机度，你睇住个机翼跌咗啲嘢出嚟咧，即系我想问下大家会点做咧？会唔会即刻通知机组人员，叫佢即刻折返啊？即系话当睇唔到唔知，即系当睇唔到，即系继续睇戏啊？呢话博佢诶冇事嘅，跌得出嚟都唔系啲咩紧要嘢啦，咁样咧，即系好难取舍啊！即系俾我而家咁清醒咁冷静咧，我梗系即刻 report 啦。你原地折返，起码唔会唔使飞到中间，想降落都降落唔到啊嘛。条命啊，大家嘅就自己嘅。咁但系呢个其实呢个好嘅实验嚟嘅。咁你见到好多，无论系一个国家兴亡啊，好似我哋咁嘅咁 critical 嘅 moment。究竟取态啊，或者将来打仗嘅时候 take 咩 side 啊，即係你觉得自己係中国人啊，因为群带路啊，即係带美军入去西环啊，咁样即係你个取舍。有好多人就係、是、你而家见到立法会里面你都知啦，佢自己都知打嘢㗎，佢哋明知道买定子弹俾自己打靶㗎，有啲人即係有啲人大把大陆生意啊，大把大陆嘅楼盘啊喺上面。但佢都要支持呢个逃犯条例，你觉得我哋系咪真系信香港政府唔会出卖佢哋咧？咁样咁，我相信佢哋嗰班人入得去嗰啲行政会啊，嗰啲老奸巨猾咧，佢一定唔会咁天真。但系点解既然咁唔天真，佢又要做翻呢啲嘢咧？嗱，呢样嘢真系大家都要检讨下，大家有冇类似嘅行为发生过嘅？我系有嘅，曾经我好后悔嘅。咁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唔反省咧，就真系做只蚁冇乜分别噶，即系永远都系犯同一个错误，永远个命运都唔系掌握喺自己个手嗰度。虽然唔系样样你都掌握到喺只手度，但系你总要去争取尽量多嘢掌握到喺你自己手噶嘛。即系呢个作为一个智人，作为一只唔系狗，作为一个人，你系即系有咁嘅本能噶嘛。但我而家见到越来多人失去呢个本能咯，尤其是。入咗立法会行政会嗰啲人，尤其是有啲明明自己都几有钱嘅人，我觉得大楼已经系最唔同，即系同嗰班李兆基之流最唔同嘅其中一个嚟㗎啦，我觉得。咁所以大家仲要苛责佢啲咩呢？因为佢嗰粒石已经激起咗，唔好话千重浪啦，都激起咗啲浪花，令到更加多人改变个諗法啦，系咪？咁所以骂人好容易㗎，即系你随时屌个老尾呀，你随时叫死全家是很容易的。咁但系问题个事实系点咧？有冇因为你想屌老尾而 over 咗件事咧？咁样咁我成日都系谂住呢啲无聊嘅问题，所以即系人哋睇得唔爽咯，就系咁解。喂 ，OK， 咁啊，而家我一卵嘴咧，差唔多冇停过咧，冇停过讲一个半钟啦。咁咧就继续，而家就唔能够磨烂只噶啦。咁咧又唔能够讲翻转头嘅。咁另外呢就我会讲下，即係纯粹係即係观察啫。我发觉呢大快活嘅广告呢已经开始唔用阿杜汶泽个样啦。咁呢件事唔知係咪即係同佢近来嗰啲行为有关呢，又或者係唔係同即係佢黄毓民嘅 fans 有关呢？咁样即係如果我係做 agency 呢，或者我係个客呢，我一早已经换人啦，即係开头我都好开心嘅，即係一啲俾一啲主流嘅商界、主流嘅商会杯葛嘅一个艺人，大快活都夠膽揾佢做代言人，仲做咗好耐。咁但係近来就发觉佢即係觉得越来越唔对路啦，尤其是原来佢嘅諗法呢係同跟住黄毓民去嘅行为跟住黄毓民嗰个套路嘅。咁所以呢就令到我更加觉得呢条友呢是搅局嘅，即係想吸引一班好激进又唔用脑咩都係情绪行先嘅一啲后生仔，而俾佢九浅一心咁样，例如泛民或者支联会或者 一啲民阵搞啲嘢，咁佢下下又话人哋柒啦。譬如社民连明明做一啲嘢系可以帮到个社会，能够令到多啲人认真见到政府做错啲咩嘅，而佢系唔系都走去话人哋柒啊，卖广告又话柒啊，又话抄桥啊咁样成。咁呢啲咪九浅一心咯？点解平时九集都话林郑柒婆呢样嗰样，又即系不停咁样，但系佢真真正嘅行为咧，佢就系想社民连好柒，想民阵好柒，想民主党戇鳩咁样，就令到呢个社会咧，即系啲人各有山头，咁个力就自然细噶啦。即系大家捻住个水喉射得人痛啦，即系话用个大象花洒射得人痛咧，咁即系大家都有呢个经验噶啦，相信。 念念海老探知唔知道 CD 系咪有寿命？我发我有啲 CD 大约二十几年历史，拎翻出嚟播下，有好多有沙沙声，有啲新啲嘅碟就冇事，系咪放得太耐呢？念念同黄教有关，有可能。HPY， 请我觉得大刘只是抛出炸弹。 嗯，抛出炸弹应该好唔简单嘅。即系以佢哋呢啲守财路，即系抛出炸弹系有成本嘅，佢亦都计算在内，即系濑咗嘢咁样，即系我都好 respect 佢够胆抛出呢个炸弹咯。即系就算而家收翻佢，佢就唔使死啊！你估咩样死？阿 Liam Liu 咧讲嗰样嘢咧，嗱 CD 咧就的确系有寿命嘅，咁诶同嗰间厂出产出品个品质有关啦。同埋咧，存放嗰个环境有关嘅，因为咧，其实个 CD 个制作咧，就系、是、一啲好薄、好薄、好薄嘅金属咧，即系啲铝质咧，就俾一啲阿加力胶咧就夹住喺中间嘅。咁咧 ，suppose 啊，即系如果跟足晒佢哋嗰个规格，用翻合格嘅物料同埋合格嘅合成嘅器材，或者一个工序冇错，或者嗰啲胶料。即系嗰啲阿拉伯胶咯，以前啲同事话俾我听，系好上乘，个精度好高嘅时候咧，咁 suppose 用100年咧，佢都唔会嗰两者会分离嘅。咁佢最大嘅损伤咧就系磨花咗个胶嘅表面啦。但系假若冇磨花，佢都会有寿命嘅问题咧，就系佢嗰个胶同埋嗰个铝质之间系入咗空气嘅，咁佢有啲氧化嘅时候咧，咁就令到佢。个 laser 射落去嘅时候，个折射翻翻嚟啲 data 错咗，咁就有结结声啦。最基本就系你所谓嘅沙沙声，我就未听过，但系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嗰啲咧，就经常会发生嘅。咁呢个系同你个 CD 同埋你存放有关啦，摆得。因为香港曾经咧，即系印好多 CD 嘅时候咧，咁佢照足个厂个规格去做，应该冇事嘅。咁但系后来好多翻版 CD 出现咗嘅时候。就令到翻版同埋正版都系同一间厂嘅时候咧，咁就好多时都会发生 QC 嘅问题啊。咁所谓 QC 嘅问题咧，就系、是、有两 part 嘅，一 part 就系音质嘅 QC 啦。我嗰阵时就系做呢个部门，第二 part 就系本身个化学嗰个 QC， 即系个化学程序有少少出错或者个程式唔好咧，就会有你讲个问题咯。欧文唔知点解成日俾人 high， 我都唔明点解。 亚运旅游啲网台要再游行取光环，自制议论不合群，另创一系列。大刘有自己隐忧，身体又不大好，已经算唔错啦。我个人见解，横向大快活单嘢未必关事。耐唔耐都会转人，佢最新个广告一开始都由个着蓝色西装嘅肥佬背景同个大快活姐姐得手，似交个拳波俾你啦咁。 凭 好我有好多旧 CD 都听唔翻，放咗20年，正版都系，仲有啲四仔都睇唔翻了。 摆20年咧，有个理由就系咧个温度太高啊，可能。即系你 CD 长期都唔听，你摆啲可能有太阳晒多嘅地方咧，咁佢胶料咧，因为胶都有个寿命嘅， 咁所以一定要放喺啲阴凉嘅乾燥嘅地方咧，先至可以确保嘅 CD play 到嘅。咁如果呢两个问题都符合到嘅话咧，就好明显间厂啊揸个流摊就唔话俾你听啦。哇，哇呀惨啦！有冇事啊 ？Nana 咧呢几日好高危啊，做埋啲动作，因为自己精神咗咧，佢成日周围跳啊，以为自己后生咧。咁今朝先喺阁楼跌咗落嚟啊，哇吓到我！吓到我面都青埋啊！但系点知好彩跌落个铁柜嗰度，就卸咗啲力。哇！真系好恐怖啊！因为十一二尺嘅楼底就最容易跌死猫啊！我呢个16尺楼底，咁咧佢就喺中间跌咗落去，唉！吓到我瞓唔翻啊！针都恰着咗真系。 冯红有好多好鍾意嘅 CD 都听唔返又搵唔返 MP3 好心痛。 咁啊 ,YouTube 通常都有嘅，冇就忘记佢啦唯有。又或者你有冇试过join 返嗰啲 Apple Music 或者嗰啲你突然间唔记得咗嗰个绿色嗰个叫咩添 ?Spotify 啊嗰啲啊。咁嗰啲通常都有㗎喎。 Jack Music MB 邓模式，我就有隻四仔，淨係某个位看不到，就係、是、我成日睇果位眨眼伸嚟嘅表情。Henry Kim 够 CD 最好将佢数码化，转成无压缩格式，定期 backup 可保存多几十年。 係啊，一世都得啊。但我啱啱先发现呢，我隻 hard disk 呢係我啲 job 嗰啲 backup 嚟嘅。咁又係 backup 咗我諗十年八年啦，頭先拎返出嚟諗住搵返啲舊嘢，就發覺佢連掹都掹唔到，就不約而同呢，又我最怕嗰個品牌就係思忌，思忌啲 hard disk 真係揦嘢率係極高。 Liam Liu So Sad， 舊時過千隻 CD 忍痛放咗大半，剩低300張，諗住呢300張可以留過世，我想是我间房温度太热。 是啊，所以你一早应该定期咁样拎个 digitize 咗去啦。咁我都系，我曾经都将我所有嘅 CD digitize 咗，放到而家都冇事。Touch wood 先，死嗰只系咪摆啲歌咧？我唔肯定。咁我唔止一个 backup 嘅。喂，咁啊，继续嗱林，即系大家对呢个香港航空嘅完全系冇反应啦。讲咗呢个，咁我斋讲冇所谓嘅。咁另外咧就系、是、诶。早排我先听到话日本呢又发现咗足够用400年嘅稀土。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呢个新闻呢，咁好似全世界都唔记得咗，又或者嗰个新闻系假消息冇人跟进，又或者唔知点解有啲鬼嘅。咁但呢今日呢中国先有发表文章呢，就话稀土呢嘅出口呢，佢哋控制到嘅话呢，就成为美国嘅一个即係佢哋嗰个贸易战嘅一个致命嘅伤，即係一个致命嘅武器，就係话中国唔运啲稀土俾美国，咁你仲唔铺冚家产咁样。咁呢我都唔知啲资讯係坚定流啦，即係我冇发梦啦，冇幻觉啦，我即係的确确见到话日本发现咗个稀土矿可以用到400年㗎咁样。大家有冇跟进呢样嘢呢？边个系真边个系假呢？究竟定系大陆嗰单系飞机稿呢？定系美国又刻意赔佢癫呢？你知啦，好蛊惑噶嘛，美国佬又阴湿又蛊惑，即系扮晒死蟹等你好开心嘅时候，突然间就 cut 晒你单，我唔喺你度攞咯 ，sorry， 我自己有稀土啦咁样。咁你仲有咩嘢去打仗呢？请问 ？Liam Liu， 我只怕 hard disk 寿命太短。韦上翁以前听人讲，如果 CD 唔系由头 play。直飞去某个位会好伤，然后嗰个位会发痛 read 唔到，系咪真？ 梗系假啦，呢个胶碟嘅理论嚟嘅。你讲嗰个 CD 咧，根本咧，如果你嘅正常嘅 CD 咧，佢系冇除咗个心个轴心嗰度系会同你个 CD 机接触之外咧，系冇嘢同你嘅碟接触嘅。咁你就算 scratching 咁样捽碟咧，即係唔係叫你現實出啦，即係有前有後有前有後呢，係對你個 head 會有harm， 有 damage， 但系对碟系完全冇 damage 嘅，咁啊你道听途说咗啦，应该就咁。至于阿邓武识成日喺嗰度睇紧嗰场戏，睇唔到咧，有另外一啲理由嘅，我谂系可能系用咗啲大陆做嘅VCD 机啦，或者 DVD 机啦，因为佢哋啲机咧。那個 laser beam 嗰個強度咧，超越曬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都冇佢咁強力嘅。咁咧，所以咧啲機好快死啦。咦，斷咗啊？喂，係咪斷咗？有冇斷到啊？請問？哇，咁恐怖啊！突然見到咧，我呢個 monitor 咧，即係我 mon 住個 live 嘅時候，突然間。成版嘅 error 咗，应该冇断啩。OK， 继续。咁所以咧，嗰啲有一传咧，就话要大陆嘅 DVD 或者 VCD 机咧，先至 read 到翻版碟嘅。嗰啲飞利浦咧，好废嘅，乜碟都 read 唔到嘅。即系有一个咁嘅传法嘅，事实上系真嘅。因为咧，大陆嗰啲 CD 机咧，佢嗰条 laser beam 咧系围晒规嘅，即系好高火力咁样咧就。系咁嚼落去，你要 read 嗰个位咧，就搏你，就算系点啲 quality 好差咧，都 read 得到嘅。但系换嚟嘅效果咧，就冇一部呢啲机咧用咗两年嘅。咁我谂大家都有呢个经验嘅。咁啊，中国嘅做嘢就系咁做法噶啦，即系唔使有规矩嘅。总之我应酬到现今嗰、那个紧火嗰个需求咧，或者碗饭咧，就做咗先咁样。咁所以咧，呢啲咪就系地球人同埋。即系唔系智人同埋马骝嘅分别咯，但系咧有好多人受嘅，好多人买大陆机嘅，咁呢个就系我头先所讲啦，即系一样真嘅事，一样啱嘅事，但系俾一啲错嘅群众去解读或者去消费嘅时候咧，佢就净系拣嗰样嘢嘅啫，因为佢哋个价值观就系嗰样嘢先啱嘅啫，物理都系假嘅。 稳阵喎，我觉得是佢最稳阵。 唔系啩？ 叶国呢班有冇用 Disc Warrior 得下个 hard disk？ 认都认唔到啊！ 几次 HP Y Chan 我有睇过，日本在个外岛发现 Check Music M B 邓模式，稀土周围都有，只是因为环保问题，只是中国会大量生产。鲍恩留意飞机这个月很多阴谋论。正是国泰那幅广告也吹到很大啦。Liam Liu OK 话稳上翁摩团 Action Man 数96 Culture Jack Music MB 节目正常 Pirin Simo HPY Chanuk 陈 Tony 探长有没有玩过日本的 LP Laser Player LP Laser Player 即是什么，可不可以具体一点讲啊？日本的 ELP 什麼叫 ELP 和 LP player 不知道你說什麼，是不是四方那些雷射碟啊？我見過的。喂 Tony Chan 啊，好日都不出聲，一講起這些這 laser 那些你又延伸，是不是新來的請問。還有 HPY Chan 就是新來的，就是答多一些啊，不要問有沒有斷先講啊，可以發表一下多一些啊。哦 ，laser 读黑胶冇啊，呢啲咁高科技，但系又唔会有特别好嘅 band， 特别多 benefit 嘅，我系唔会斗呢啲嘢嘅，因为我好系 cheap 同埋好实际嘅。 叔叔，我以前都用步步步高 TVG player， 保安条都冇乜点用。陈 Tony 用 laser 读黑胶，爆音里任何大陆电器都很危险，很容易发热着火啊。 但系你问翻有几多人着过火呢？但有啲人又覺得都唔係好多啫，即係耐唔耐一單火燭燒曬成間屋啫嘛，嗰啲叉電器咁嗰啲，咁但係即係人就係咁噶啦，即係眼前嗰啲嘢好緊要嘅。譬如呢個月，哇得翻1600可以玩嘅啫，咁1600買到幾多嘢咧？咁買四部機翻嚟好啊，因為買一部機咧咁樣，即係好多人都唔理性地咁樣消咗費嘅。咁但係當你買四部爛機翻嚟咧，爛咗一件事，製造垃圾一件事。但都唔捨得買部好啲嘅，即係我有時都係咁，但我就唔會買啲高科技嘢咯。即係高科技嘢咧，我盡量都買最安全、最即係比較穩陣嗰啲 嗰啲品牌或者个型号嘅。咁啊，平嘢咧，譬如一啲不足为患嘅一啲低科技咧，我就会选择，比如买个镜头嘅 ring 嘅接环咁样，我无需要买个600元噶，我买个86元嘅已经可以做得到嗰啲嘢啦。咁啊，就系咁样选择咯，我就都系 cheap 友嚟噶。 Jacko 啲大陆插头成日用咗黐住插座， 用咗啊，劲喎！ Jacko 小韩咁 ，Winston Wong 咁 ，HK Airline 或者 AirAsia 都系500班机，都未必有一班出事嘅，咁系咪照搭先？ 多数人都系照搭先嘅，有廉航，佢就系 bid 嘅话又好爽，哇，280元去京都咁样，咁啊唔理啦，死咗先算啦，咁样咁啊，好多人都系。当你讲嘅时候咧，就好理性嘅，同埋唔会认自己 cheap 嘅，因为呢个都系同个光环有关嘅。我认为咁啊，好多人讲一套啊，做一套嘅，即系人都系咁嘅。即系我唔系特别指某啲人啊，即系有时我自己都系咁嘅。因为你有时出嚟交个应酬，你想投射自己系一个咩形象俾人哋咧？尤其是唔熟嗰啲咧，你就会尽量咧都尽善尽美嘅。有少人好似咁嘅时候挖苦自己嘅，咁我觉得呢啲系正常嘅行为嚟嘅。咁啊，即系。我觉得调翻转嘅，即系正正大家素未谋面，我唔识你，你唔识我，都要使乜咁下都道德高地啫咁样。咁啊，呢啲个人取态嚟嘅。我觉得将来啲人都系应该系咁嘅，即系而家望落去似啊。因为你而家见到嗰啲挖苦投诉同埋嗰啲网上欺凌咧，都系嚟自咧你睇唔到我，你睇唔到我，你唔知系边个，你见唔到我咁样。咁所以咧就成日咧会发生一啲咧。即系你真人撞到佢咧，佢又唔够胆讲嘅嘢咧，但系佢喺个 forum 啊，喺个 social media 咧就乜都讲得出嘅。但系嗰个唔系代表唔系佢心里面说话，亦都唔系代表佢唔系你心里面说话。但系有好多人喺度埋怨啊，而家啲人咧唔识尊重人嘅咁样。咁但系啊，人人个心里面都有唔尊重人嘅一刻噶啦。只不过你使唔使去对住人，使唔使俾人知道你唔识尊重人咁解啫。是不是好深啊，咬嚟咬去，但其实不深的。即是意思就是说呢，一般人出来待人对事，即是以前我们那一代为什么那些人这么识礼仪呢，原因就是即是他朝好相见这个想法呢，即是大家都互相要靠人啊，你不靠人呢就可能找不到食啊这样。于是乎呢就令到大家都好来好往的。即是所以会 generate 到一些是非出来咯。即系同你懒 friend 背后又哇呢度啦，扑街好捻 cheap 噶，你要成日都讲价咁样，又搞到我都 cheap 埋咁样同佢出嚟玩。咁但系你下次又要同佢玩嘅，即系呢啲我做咁多年人咧，真系见唔少啊。咁但系难得而家有个机会咧，就大家可以讲翻自己真心嘅说话啦。即系的的确确，你唔可以排除咧，唔系人人咧都真系好 positive 咁样去欣赏人哋噶嘛。好多人都系将佢自己唔开心嘅地方，翻工受到气嘅地方。或者自己的缺陷或者生得特别矮咁样，你喺网上面特别串嘅嗰啲人，原因就系你平时冇乜人尊重你啊嘛，即系女仔又唔会走 approach 你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阴暗面咧。咁 social media 人又睇唔到你几高嘅，又睇唔到你个样，又睇唔到你几肥几瘦嘅，咁我咪尽量将平时瘦咗啲嘢，咪一次爆发出去咯，系咁喺网上面聊是斗非咯。即系你见到好多热狗都系呢啲人嚟噶，原因就系、是。一出嚟游行你就见到啦，成班人都奇奇嚟嚟咁样，即係我其实唔係挖苦佢，我係几同情嗰班人嘅。即係你一个机会俾佢 empower 到呢，即係突然间佢就有教主喂，即係叫晒我哋出嚟，我哋做得热狗好有面嘅咁样。咁嗰啲人做咗热狗之后咪膨胀晒囉，但係同个现实实在係太过脱节大嘅时候，咁而家咪咪埋囉，甚至乎唔敢认自己热狗囉。明明做热狗嘅行为，你问佢系咪热狗，佢话、哎、我唔系热狗嚟嘅，咁样即系惯咗，学咗佢哋嘅大佬咧，样样嘢都诡辩，样嘢做咗唔敢认。但系听讲佢又走出嚟，摆街站，即系大家行过咧，帮手秒到两嘢，甩口水啊，各样，我觉得都俾面佢啊，真系，即系好似话喺循道嗰度又摆街站啊，仲够胆出嚟嘅呢班嘢人嚟噶，即系黄毓民都出嚟，即系都已经觉得好无耻噶啦。喂，但熱狗都夠膽出嚟喎！今次七一，大家收唔收風先？可能大家熟過我啦呢樣嘢。 HPY Chan， 我有聽你做節目㗎， 包括你同女王家 D B C 教恩奴，我觉得安全好重要，因为我猫咪在家，我很担心，所以我会考虑安全第一。 系啊，应该正常都系咁嘅，但系 Chip 字眼头啊，就好惨噶，真系。 Salon Wong， 嗨， 我 是不是依家好多人连自己都唔尊重？ 系，咁又唔奇嘅，即系呢个都系一个选项嚟噶嘛，冇人话一定要自己尊重自己噶，咁啊有啲人唔尊重人嘅背后，因为唔尊重自己，先至会唔尊重人啊嘛，咁咩人都有嘅真系。 Winston Wong， 其实系咪冇人睇你血价啦？ 喂，唔系噶，嗱，如果真系冇人睇佢嘅话咧，佢唔够扑，今次就走出嚟摆街站咯，我觉得，即系硬系有啲最低端嘅人咧，都会黐住嗰个网台。去即系系壮胆啊！即系围路都唔止围路，系最后系壮胆啊！即系好似义和团咁样嗰啲拜年正宗咁样咧，狂抌跟住哇神功护体咁样，即系嗰班人就系呢啲人嚟噶嘛。咁古代咪做咗义和团咯，或者做咗神功护体嗰啲拜年教咯。咁而家咪做热狗咯。 Back to 小探长你好，第一次睇 live。 喂 ，hello 你好啊！第一次睇 live 之前系咪即系睇 archive 或睇网台 app 咧？我想问下大家。咁啊，同埋今次咧招呼有啲我从来未见过人啦，譬如 Tony Chan 啦，其实呢个 Jacko 啊，即系 G E K K O 啊，佢呢度读 Jacko 系咪咁读咧？我想知。咁啊，又好少见到你啦。咁啊，仲有系啊，我另外呼吁下啲人咧，如果你冇YouTube 个 account 咧，就嗱临申请个 account， 就再 subscribe 埋我啦。因为我嚟紧咧，我因为而家比较得闲啲咧，我就会多啲时间。突发性嘅 live 啊，或者唔止净系星期四出一次 live 啊，又或者啊咁啱撞到一啲鬼故脚啊，咁样又可能无端讲下鬼故啊。咁例如下个礼拜三我约咗啊 Gary Kwan 咁样会做个 live 啊，晏昼咁样，咁即系大家有时间就嚟啦，咁样即系会多咗呢啲咁嘅不固定时间会做 live 嘅。咁啊，希望咧大家就帮手话俾你识嘅人听啦，如果想。即係有興趣聽狗吹嘅朋友咧，就可以 subscribe 咗。即係首先有個 account， 跟住再 subscribe 埋我個 channel， 跟住再撳個鐘，咁咧就會隨時我做 live 嘅時候，你咪知道咯。咁啊，係咯，就係咁樣啦。 Back to 除睇重播由情報先識探長 Paris Y 熊貓，我都係第一次睇 live。 哦，係啊，喂！情报我做过情报咩？我好似冇啊，系咪？啊，监制走咗，睇唔到添。我做过情报咩？未喎，应该系咪因为情报讲嗰集同阿 Kelvin 同埋阿 Kenny 有提起过九七廿四啊？系咪因为咁咧？我唔知啊。喂，总之 anyway， 多谢你啦。Caris Y 熊猫啊，喂，真系好生面口啊！啲三輪車夫又出現咯喎 ！El Nami 熱狗想出嚟揾水魚捐款， 係、 哦、三輪車夫港幣118元，靈環小女禁足深水埗，有冇解救法呢？ 嗱，我係佢咧，即係我都有開解佢，我話使乜驚啫？即係你以前細個一嚿飯啊，梗係驚呢啲啦。但係你而家有法力噶啦嘛，因為下一集咧，即係星期一嗰集。灵幻少女的大结局呢，他呢就发现了一些方法呢，是能够避开的灵体，甚至乎是攻击灵体的，好劲啊，好前瞻性啊，好革命性啊，完全是跟那些潘冲那些师傅两回事啊。你不知道你信不信他一件事，但是他的经验呢就的确是很特别的。那亦都我跟他啱嘴型呢，即是起码我不秒他呢，原因就是他用个直觉去解决啲问题咯，就唔系话好殷勤咁样咧，又一定要咁噶，一定系牛头马面噶，一定系即系所有都，因为嗰班中意听鬼故嗰班朋友咧，佢哋有个世界观嘅，即系佢哋个设定咧系要一定一样嘅，就斗熟嘅，即系熟嗰啲有名望有地位啲嘅，即系话好识啲拜四国点样拜，佢觉得自己识拜咧就等于有成就嘅咁样，即系但系我觉得。所有呢啲咁嘅迷信嘢咧，所谓迷信嘢咧，都系人去设定嘅啫嘛，即系个约定俗成啊，又有啊，同埋边个够胆讲咗出嚟，又咁啱俾佢撞啱有效果啊， 先至会产生嗰啲咁嘅规矩嘅啫。即系我又唔信咧，即系嗰啲鬼嘅世界啊，鬼嘅设定啊，系嚟自古代某一个朝代嘅。你商朝同埋唐朝都好唔同啦，系咪？咁点解啲人成日见到啲鬼都系着古装嘅咧？你问呢啲古装系点嘅，未必噏得出嘅。即系梁振英着嗰啲汉服，同埋阿萧十一郎嗰啲汉服都唔同啦，系咪？咁即系，但系佢哋就好肤浅咁样咧，即系嚟嚟去去都系重复一啲曾经人哋讲过嘅嘢，为咗咩咧？就系为咗似层层咯。即系佢都讲过系咁啊，我都讲系咁咧，咁咪你即系。能够说服到你认为是真的机会咪大啲咯，即系我觉得呢啲系好蠢嘅，呢啲咁嘅，即系糖水滚糖鱼，即系大家嗱我都话噶啦，嗰度有日军嘅，屌有操兵嘅咁样，即系日军操兵，屌日军净系喺皇后大道中操兵嘅啫嘛，屌点会喺宋和平操兵噶，大佬，即系所以，即系冇嘢讲啊，有时听嗰鬼故真系听到觉得似笑话多啲咯，真系。嗱，即系我上次 off 咗麦咧，我都同阿 Crystal 讲咧，我其实你而家已经谂到一啲方法可以将个灵体 KO 噶咯，但系点解你仲咁惊咧？咁心魔嘅嘢好难讲嘅，尤其是即系你都唔认真真面对佢咧，你永远解决唔到嘅。咁我鼓励咗佢噶啦，佢做唔做佢自己嘅事啦。 Back to the 情报节目中，请国探长就系嗰集啦。Alan Chung 上次 Kennedy 在情报讲你、 啊、 Alan Chung 讲起你 El Nami、啊、在晴朗的一天爆粗哪一集讲探长 Back to the 各门各派都要尊重，但现在高官不懂尊重人， 什么各门各派都要尊重，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喂，那情报情报我其实我印象中我没有上过的呢，那可能是他有一集是讲开啲网台嘅，即係佢好似同呢个网台大典 crossover 嘛，咁所以係囉，我怀疑係嗰集囉。咁 ,anyway, 又多谢啦。同埋呢好多人譬如练茅山啊或者拜神啊咁嗰啲呢拜緊咩又唔知㗎喎，真係老实讲。即係佢唔追究自己拜緊啲乜㗎喎。咁当然我亦都探讨过呢，你念嗰啲咒语有咩用呢，咁样。咁有啲高人就话俾我听係呢个 password 咁样念咗就得㗎啦。咁我亦都大惑不解嘅。即係个 password 系咪有啲科学嘅背景呢，即係令你个心神念咗嗰啲嘢好专注。咁对方就觉得你有念到又念得啱咁样呢，定係究竟嗰啲咒语嘅内容系即系好似 password 咁样啦，你念得似唔似啊？因为以我所知，譬如佛教里面嘅碑文嗰啲经文咧，嗰啲藏嗰啲咩嗰啲叫做梵文啊，嗰啲发音咧就完全系同你嘅汉语发音系唔同嘅。咁你知汉语有时发唔到啲音嘅咧，夹硬揾一啲汉字去变咗嗰啲发音咧。即系我听过一只心经嘅歌咧。是汉语发音去唱的，但是如果我是鬼我是神我不知道唱什么啦，是不是即是有什么用呢，究竟即是定是 read 到你的心，即是很顺服，即是很神服了一些神秘力量而去姑且给你 pass 啦，这样即是很多解释的，但一般人呢都不想去知道这些解释。总之呢我的动机是善良的，就觉得自己做啱了一件事。那我觉得这样就真是好高尚嘅諗法嚟㗎，真係咩都动机论呢，即係法庭都唔容立动机论啦，係咪先，即係你动机啱嘅好嘅，但你殺咗个人喎，咁样。即係呢啲咁嘅嘢就係研究都有排研究，甚至乎研究唔到嘅。咁就係宗教就係咁㗎啦，只要信不要问。即係当然有啲人就觉得我唔尊重人哋啲宗教啦。咁但係你要我了解你嘅运作，或者你自己都解释得到俾我听，我先尊重到㗎。咁唔通你即系嗰啲双修法咁样，又或者性交转运我都信咩？即系你有，即系如果你真系解释得到俾我听咧，我都会有兴趣听嘅。咁但系性交转运通常系单对单先会解释噶嘛，佢点会咁公开解释究竟性交转运？我未听过一个咧，听咁耐未听过一个师傅咧系认同性交转运嘅，或者系真系有呢样嘢嘅。咁佢自己做有一件事嘅，咁好明显。即系呢个实验咪就系话俾大家听，即系有好多 人是为了搵食或者搵即係阿蝦條而利用咗嗰啲信众嘅对你嘅信心而作出一啲你又搵人笨柒嘅行为嘛。即係各个门派都有囉，夠膽讲。咪就係要你諗少啲嘢敬畏多啲囉。就係咁咋嘛。咁所以呢呢、這个又亦都话最妙嘅地方囉。即係暂时我曾经追求咗多宗教或者打烂沙盆问到笃。但係可能人哋觉得我挑机 feel 啦，就冇乜答我啦。即係我觉得如果你真係有料到呢，你挑机嗰度有你咪要令到佢 KO 囉，哑咗囉。咁就先有一个有料到嘅态度囉。但我 so far 至到而家都未见到有囉。 冯红探长个集情报系5月11日嗰集。 哦，我冇上到去，只不过佢哋讲啫。咁我应该冇记错啩。即係而家呢你唔记得嘢唔紧要㗎。或者你曾经做过一啲扑街嘅嘢呢你唔认都得嘅。原因就係呢而家有一个流行嘅解释呢就係话其实已经发生咗㗎啦。不过呢平衡宇宙你喺另外一个维度嗰度呢我係唔记得咗。即係我有做唔奇嘅，你见到我咁样，你见到我偷嘢唔奇嘅，但我冇做过囉，我呢个维度。咁另外一个维度嘅探长做过嘅咁样。咁已经解释咗㗎啦。问题有人信嗰日先得人驚喎。即係你而家见到嗰个朱塞里洛教授。嘩好多人同佢讲说话㗎喎。其实你唔应该挖苦佢㗎。佢都係希望你哋无事啫。希望你有防备啫。喂大佬地震点防备呀、啊、大佬。地震防备唔到喎，你要喺啲建筑嗰度防备㗎喎。或者你匿埋落，即係你起码个屋有台底。有咁嘅预备先防备到喎。咁呢仲同佢解脫呢就話其实佢预测嘅呢係另外一个维度啊，咁发生咗啊。如果你点解唔喺第二个维度，你唔去提第二个维度啫，你要提返呢个维度啫。即係我觉得而家真係政府如是，即係嗰啲听网台嗰啲听到懵咗嗰啲又如是，即係嗰啲有头有面透过好多篇幅去介绍过，或者即係具体啲嚟讲係有啲预言家或者有啲神，即係嗰啲神灵啊或者师傅，即係透过大量嘅宣传或者吹奏或者淨係表扬佢预言啱咗但係错咗啲呢就炸地唔知咁嗰啲。咁呢就有一大班人呢，即係尤其是鍾意听神秘节目嗰啲某啲人呢就会非常吹捧嘅。即係甚至乎我头先个解释呢佢哋都收货嘅。我觉得点解个世界变成咁嘅咧？真系奇怪啊！真系 Harris Y 熊猫，请问探长，灵环小女星期一几点？ 五点。 熊探长个集情报系5月11日嗰集。鲍恩雷无奇笔友主持都话搵食难迟啲同另外网台合作喎、 哦。哦 ，OK。 搵信换嗰集探长只系留言啫。 哦，系啊。 H T Y Chan 平衡宇宙都出埋。 系啊，所以。 见到陆地嘅表情。 所以如果有受众系受呢一套嘅咧。就已经咩都可以讲啦，即係就解开咗一个禁忌，你讲乜都得，你乱咁噏以后讲嘢都唔使负责任㗎啦。即係我自从今年嘅年头呢，我听过澳门嗰个叫咩，嗰个薛高呢就係话呢，其实星际外交已经发生咗㗎啦。其实只不过係类似曼德拉效应咁样，大家已经见到啲母舰啦。在一个各大城市的上空，但是只不过它是发生在另外一个空间，又或者曼德拉效应。为什么会有曼德拉效应呢？就是有些人见过的东西，但是有些人又没见过，忘记了。这个不就是曼德拉效应咯。所以我认为星际外交已经是进行的了。这样哦。喂大佬，我真的不得闲跟你癫咯，老实说。但有多人同佢癫嘅，有多人真系信嘅，即系你耻笑佢咧，有啲人都觉得你屌唔好咁臭串啦，尊重下人啦，屌人哋博士嚟噶嘛，教授嚟噶嘛，咁样各门各派都要尊重噶嘛，咁样。咁当然我就真系冇你想象中咁好修养啦，即系我真系尊重唔到咯，即系啲咁嘅讲法真系实在太荒谬，太过荒唐添啊，简直系。OK。咁啊，继续讲埋呢个六四嗰晚啦，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呢度有冇人咧，已经 冇去六四烛光晚会好多年㗎啦，因为我認识啲人呢以前年年都见到佢，但已经冇见到好多年啦，但嚟嚟去都係话呢呢支联会太僵化啦。喂大佬，我六四唔係为咗支联会去㗎喎，大佬。咁啊六四呢啲啊即係去嚟有乜用呢大佬。喂屌咩有冇用啫，咁你去丧礼啊，你个亲戚都唔会翻生㗎啦，咁你唔去丧礼喎，唔通即係多交如果唔通囉呢啲。咁希望大家六四晚会喺维园见到啦。你话围路友，你话咩都好，我觉得呢个系基本嘅表态咯。 温信旺题外话，探长系咪有 HBO 加？听讲套切尔诺贝尔几好睇。 我有睇过 trailer 啊，系咯，喺 HBO 先有，冇 HBO 啊，我净系得 Prime Video 同埋 Netflix 两样啦。咁啊，所以我净系呢排都系睇呢。Prime 我都好少睇，因为 Prime 嗰啲反而唔啱啱睇。咁我反而有欣赏Netflix 嗰啲自我制作，即係自己出钱制作嗰啲 original 啊。原因就係呢佢哋有少少唔係好跟荷里活嗰个套路去拍戏嘅。因为佢哋胜在有个自己嘅平台啦，咁同埋啲人系唔系都俾咗钱先㗎喇。咁佢哋咪变咗呢就唔使一定要追潮流啦，或者一定要好似我头先讲嗰啲鬼故弄神秘學，即係大家都會有同一個設定先至可以拍出戲先有共鳴嘅咁樣，佢又唔使呢樣嘢囉，我幾欣賞㗎。咁我最近又睇咗套講呢、這個聯合國維持和平部隊喺1975年非洲剛果嘅故事嘅一套戲，幾好睇嘅都，即係佢冇咩爆炸性嘅娛樂性嘅，即係唔會話好鬼複雜嘅故事，好賣橋嘅。佢只不過係咧，就將當年嗰班愛爾蘭軍隊咧，維和部隊入咗剛果，但係咧就俾嗰啲坐寫字樓嗰啲大佬玩到謝，即係為咗 PR 最緊要就中曬伏啦，冇支援啦，同埋甚至乎躺著中咗槍都唔知咩事啦。甚至乎要求增兵又卸鸠佢啦，咁啊几乎死过翻生咁样，又逃难走得甩嘅，因为投降，而投降之后咧，翻到国即系自己国内咧，仲俾啲传媒唱佢哋话我哋懦夫啦，即系俾人唾弃啦。咁嗰个领军嗰个指挥官咧，就同个大佬交涉过，即系其实呢单嘢你哋煽到我哋要投降嘅，因为得几十人要对付人哋二千人咁样。咁最尾咧就系、是、都系喺历史上咧，嗰班爱尔兰军咧都被人耻笑咗几十年噶啦。咁直至到最近咧先至平反翻，同佢哋咁仲攞咗唔知咩勋章添。咁啊都好嘅套咁嘅戏咧，即系起码对一啲历史即系相对真实嘅历史咧，有啲即系有个说法咯，叫做咁嗰班人全部都未死嘅。因为而家变晒老坑咁解啫，即系当时1975年系廿零岁嘅军人，而家咪都六廿几岁咁样咯，六七廿岁咯。 Henry Kim Prime 的影片系咪多数无中文字幕？ 唔系。 Netflix Originals 系几多元化？Winston Wong， 但佢买啲嘢真系太参差。连无线剧都有，黐根眼泪。HK 政府真死得，入境处唔俾菲律宾一家人来港旅游，都不怀入境，真无脑。 都不准入境，点解菲律宾一家人？我唔知喎呢单嘢，你知唔知啊？ 系啲人权 咁邪恶？ 佢系高，唔知高习近平。 哦，又系一啲政治嘅问题，仆街啊！即系香港就死得噶啦，靠呢班人真系。喂，咁啊，Winsome， 你话即系 Netflix 太参差，我觉得就胜在咧，即系虽然佢好参差咧，因为佢要做生意，咁咩人都有机会睇。你知海外华人系好中意睇无线剧噶，咁所以我觉得佢胜在唔使监你睇啊嘛。即係譬如你大氣電波，咁我成日都瞄就係、是、 因为监你睇，净系得嗰啲同一个时段冇第啲嘢睇。咁 Netflix 嘅好处就系你可以拣一啲你自己中意睇嘅嘢。咁啊，我又唔系好即系觉得嗰啲人咩人就睇咩剧噶啦。咁你有咩好 complain 嘅？即系我知你唔系 complain， 但系我觉得冇嘢嘅。咁起码佢有啲即系参差都唔系一个坏事嚟嘅。即系你话得参差，即系有啲好好咯。咁我都即系拣好啲嗰啲睇咯，就系。咁啊 ，Henry 又问啊 ，Prime 系咪多数冇中文字幕？咁啊，其实调翻转，多数都有中文字幕，但有少数咧就有简体冇繁体，有少数咧就冇中文有日文咁样咯。即系，但系多数都有嘅，印象中，即系咁啱我拣嘅全部都有嘅。系睇过一套咧，就净系得残体嘅片，我已经即系大打折扣噶啦，真系。嗰套就系、是。驱魔人啊嘅 season two 啊，阿温梅 HK 政府真死， 啊读咗啦。 Henry King Black Mirror 就嚟有新一季， 系啊，同埋好期待嘅就系呢、這个Stranger Things 啊，好鬼中意睇呢套啊，真系。我见到系啊，再睇咗一套咧，要嚟。专登嚟摄 Stranger Things 嘅一套 Netflix 嘅原创电影咧，就我咩名字我又唔记得咗添。咁咧佢就系讲一班又系八十年代啦，即系其实都系庸才嚟噶啦，都系将 Stranger Things 嘅元素抄晒落去啦。有一班八十年代嘅僆仔，又系用 Walkie Talkie 嘅年代啦，又系踩嗰啲迷你单车啦，即系个款啦，即系个 chopper 个款啦，又系有男有少男少女啦。又系有黑人啦，佢仲有唐人添，咁啊唐人仲担正嘅嗰、那个唐人靓妹，咁咧就又系，但系佢只不过系成套电影个零钟头咁样咯，又系讲一班细路仔去集中营，唔系集中营，去露营，即系嗰啲夏令营，咁咧就突然间咧就有外星人来袭，咁咧就军部即刻 take over 晒所有嘅，即系捉晒啲人去庇护中心，咁点知嗰几个僆咧就自己走散咗。咁成为佢哋要自己求生咯。咁最尾咧就外星人即系眼框框咁样日光白白咁样跌咗落嚟咁样，就走去追啲人嚟杀咁样。即系我觉得佢啊坦白得滞咯，唔够 Stranger Things 咁有魅力咯。因为佢 Stranger Things 佢用好平嘅价钱，即系好低成本、低嘅制作成本，而谂啲计咧就令到套戏好精彩。例如点低法咧？例如佢去到嗰个 Upside Down。嗰度嘅时候咧，嗰、那个场景系打灯打到好暗啊，或者即系直头变咗一个布景啊，一幅画都得嘅。你话佢即系总之就用啲低成本啦、啊，同埋即系嗰啲怪兽埋到嚟嘅时候咧，就通常咧佢哋啲电筒啊冇晒电啦，黑麻麻咁样，净系得啲尖叫同埋啲开枪啲枪火咁样，就交代咗一场咯咁样。即系你系好有色彩，好好睇嘅，即系。几刺激嘅，咁但系又悭翻好多咧，啲怪兽同人嘅肉搏嗰啲特技啊，咁样我都几服佢嘅，咁啊其实好睇嘅。咁如果你又唔够 budget 做到好像真或者好有说服力或者啲道具好精美，咁呢个方法系一个非常好嘅方法嚟嘅，好过你鬼五马六啊。 El Nami 菲律宾律师定法官一家想嚟香港 Disney， 但因为之前联署告杂种，所以被拒入境。 哇，真系扑街！ 请问探长六月九号点睇 ？High Chung Doc 六月就有，好快。Well Nami 系咪 Win of the World？ 系啊， 女仔唔系唐人，系日本妹妹。 哎呀，惨啊！ 三轮车库 Netflix 有唔同国家的剧集选择，系好啊。 哦，嗱，个日本妹嚟噶，但系要讲晒普通话咁样，真系阴公啊！咁啊，冇办法啦，又系市场问题啦。佢又想，你知啦，中国人好鬼中意留意人哋点样睇自己个民族噶嘛，唔知点解特别系咁样嘅。咁啊，咁样就的确系个市场大好多嘅。咁但系如果俾佢知道日本妹，可能又少，有啲人就唔睇噶咯，有啲好反日噶嘛，因为香港都系啦。咁啊，即系扑街啦！你讲嗰单嘢，即系扑街中嘅扑街啦，即系要同共产党。出嚟咬人废人啦，已经 即系已经冇一个独立地位噶啦，其实已经。哇，已经两个钟啦。 阿温雷那位菲律宾女士70多岁，是菲律宾政府比较高级行政人员， 哦、 曾告习近平现已退休。 你告习近平做乜咧？我都唔明白。即系总之扑街啦！即系香港从来都唔系咁嘅。咁所以真系靠大家努力去抵抗啊！有时啲就算即系其实好大方面嘅，即系你仲系讲紧游行冇用啊，表达冇用啊，我觉得全部都错嘅，因为你多人去讲一样嘢，多人去讨论一样嘢，同埋好多人表明你嘅立场同埋睇法咧，系会影响到个社会风气嘅。咁多一个政权硬监生嚟嘅时候，但系你个社会风气唔能够接纳到嘅时候咧。咁咪可以拖下囉，即係消極啲，積極啲嘅，當人人都唔認同，淨係政府認同嘅時候，咁增加佢嘅管治成本，咁都係一個作用嚟㗎，你唔好話咩都冇用先得㗎嘛。喂，咁啊差唔多啦，睇下有咩講情先。係有樣嘢真係要小鳳姐又出嚟啦。啊，陳永琪啲親戚呢俾人搞啦，聽講真係好撚開心啊呢啲。即係佢呢啲乜撚都話共產黨好嘅人呢，大家終於呢就俾共产党搞啦，即系可能个仔俾人搞啊，即系你个仔吓，唔系就个侄啊， 系咪啲员工嘅？我睇 个哦，即系总之抵捻死啦，陈永琪呢啲，咁我觉得咧好多把口口声声话爱国爱港嘅商人咧，同埋或者同共产党做过嘢嘅人咧，都唔会有好结果嘅。即系呢个唔系我咒佢啊，我只不过讲翻呢个现实嘅记录出嚟咧。真系冇人有好结果嘅，帮个共产党嗰啲人，但系唔知点解啲戆鸠嘅人咧，仲系扑街咁扑去帮共产党讲嘢啊，帮党出声啊咁样嗰啲咧，睇爬啦。总之就喂咁啊，差唔多啦时间，咁啊希望大家真系认认真真咧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所有嘅资料咧就喺晒你画面嘅左手边，咁最顶嗰个咧就系我 Instagram 个 account 啦。中间嗰个呢就係、是、个 barcode 呢就係、是、大家可以透过咁样嚟 sponsor 我9/24所有嘅节目啦，呢、这个就係 PayMe 嚟嘅，咁跟住下面又有 PayPal 啦，同埋有 HSBC 啦，咁啊记住如果听吹鸡呢，咁啊同埋有啲咩发布呢，我就会喺 Facebook 嗰个 page account 嗰度，就係、是、最低嗰、那个有个 like 嗰度，请你 like 埋我呢，你就可以追踪到一啲最新嘅资讯㗎啦。咁啊得闲先啦。咁啊仲有啊 ,Vincent 又留咗好多言喎。 Vincent Wong Morales 三月增联同非国渔民日本国际刑事法院控告习近平为了抢夺南中国海的控制权，伤害了最少32万渔民利益，这些违反人道的行为甚至影响了下一代的东南亚人民。Morales 的代表律师质疑，已经78岁的 Morales 作为前反贪监察专员，如何成为中港的抗权隐患？ 哦、，OK， 咁如果佢咧即系利用到香港呢个入境处去搞佢咧，咁即系身有屎咯，其实。咁但系共产党做啲衰嘢咧，根本就唔使怀疑个内容系真定假噶，即系呢个唔系凡事派嘅，呢、這个系又系用个记录。同埋用个逻辑思维去判断中共做出嚟嘅衰嘢咧，我谂应该都唔会有啲咩错噶啦。咁啊，郑若骅而家更扑街啦。咁啊，所以咧，大家9月6号，但系其实6月9号，同埋6月4号，同埋7/1，即系大家你 mark 定喺日期都得啦。即系觉得我而家即系虽然系垂死，但系都要挣扎，即系你冇理由。俾人强奸你嗌都唔嗌㗎嘛，即係你估有啲人嘅无耻叫你享受咗佢咩，係咪先。咁正正嗰班人呢，嗰啲奶共嘅人就係享受緊共产党对返佢哋嗰啲衰嘢啦。咁所以我哋唔係佢哋嗰啲人嚟㗎嘛。咁你又真係千祈记住任何一啲嘢你个理想未达到都唔好话冇用囉。其实任何嘢都有用㗎。咁啊好长好沉啦，已经讲咗好多重复嘅你有啲人认为嘅废话啦，咁啊当然我係由衷咁样讲出嚟嘅，咁我随时会 live 㗎，咁下个星期三会有咗 Gary Kwan， 即起码最耐都係星期三大家会有得 听一个晏昼嘅 live 啦。咁啊，再倾啦，拜拜。